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 喂、哎，今日我哋两个自己做节目得噶啦， 做咩唔当我唔系人嚟噶？ 你梗系唔系人啦。 你系高高在上噶嘛？ 你系宠儿啊？ 咪就 系。你系溥仪嘅 friend， 宠儿啊，真系。 你叫我个名金碧辉煌， 愿要走，人生胜利组啊！ 哇、哦，越嚟越长啊！ 我死嗰阵时咧，嗰条玩鱼咪好长咯、 啊。你条玩鱼仲长啊？而家真系。早晨啊， 早晨 啊， 早晨啊，天我翻嚟啦，早晨。 咦，你而家系打个框翻嚟咧？字头唔同咗咯， 点解啊？ 你唔系话你四廿岁翻咗嚟啊嘛？ 咩啊？我由三字头跌翻落去二字头啊嘛，又廿岁，你真系麻烦。 系啊系啊，廿岁 廿岁 两个廿岁咯，系啊。 证明啊，我真系八零年出世啊，二零二零年我就二零二零岁，啱啱四十。 我哋而家可以组成呢个咧四仔旅行团啦。 哎呀，系啊，死啊！点解要 join 呢条团啊？ 但桂花田好快就要离团啦。 系啊系啊，又真系啊， 离开个肥团啦佢。 系啊，你哇哇，你好激动啊你真系 我嗰个叫咩啊？ 你条腰围啊，差唔多噶啦。 蜜月期啊，系啊，蜜月期可能就好短噶，跟住我就同你讲拜拜啦。 系，我哋咧系咁以俾十零秒咧，俾你炫耀下你过去嘅开心啦吓。 十零秒够炫耀啦咩？你觉得？ 唔系，我意思系我哋俾十零秒，我哋两个自己讲嘢，另外啲时间就俾你去炫耀。我帮你计时吓，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唔系，我觉得呢一个咧系我高度推介噶。嗱，我请咗两日假啦，其实我就礼拜一完咗节目之后咧就飞奔走咗去。振兴香港嘅市道啊， 系啦，旅游 酒店 靠晒你啦， 系啦。但我觉得呢一个经验咧，其实我耐唔试之前都有嘅，但系而家我觉得更加抵同更加值得推介。你哋琴日节目都有讲到一啲啊，嗱，我就系做呢个当事人啦，又可以讲多少少嘅。 其实我哋又 我哋冇讲噶，我哋净系咧， 我 哋就系同东东讲话啊个衰仔，其实究竟住咩酒店咁奢华咧？ 系， 跟住我哋举下个例子，再望到一个广告，我哋就话啊个衰仔应该系呢样啦， 系啊， 系啊， 嗱系。 七十几楼定五十几楼个酒店咁犀利噶嘛？ 系啦，系啦，间房就冇咁高嘅。 你咪有个香槟泡沫啊？就系 唔系香槟泡沫？ 系啊，佢嗰个咧，我哋 嗰个冇咁抵啊！我知道噶啦，睇过噶啦，已经 系 啊。 因为真系噶嘛，因为唔系 啊嘛。 点解要推介大家咧？我觉得第一样嘢咧，系真系令到自己个人啊成功地放松咗嘅。因为之前疫情嘅关系咧，你谂下啦，出街又惊啦，去边度食嘢你又会有担心啦。咁首先咧。其实我见我嗰间个酒店入住率咧系非常之低嘅，所以其实你去到边咧都唔 系 好撞到人咁。琴日我喺泳池度有两个钟头，得我同我隔篱嗰个喺个泳池度霸晒成个七十六楼嘅泳池。 哇！ 咁真系冇嘢可以做啊，有嘅，跟住就有三位嘅女士着住三点式泳衣。 哇！佢哋咁样噶？ 唔系啊，你中意嗰啲咁样噶？ 系啊。 跟住咧，佢哋净系嚟影相嘅啫。 系啊。 不停喺度要食啊！ 系有啲人中意嚟打卡噶嘛？系啦， 佢哋打咗个半钟头卡啊！但系我想话俾你。 你就打雀咁眼咧，望咗佢哋个半钟头， 眯埋眼晒太阳嘅我就系咁样， 连个眼盖都要晒埋。 哎呀，如果你隔篱冇人就好啦。哎呀，我查唔到太阳油啊！哎呀，唔知 有人都可以咁嘅。 哦，最 系咪有闲日咧？ 可能系啦。 所以你特登去请假，边有咁巴闭嘅啫？请生日假 唔系，但我想 系呢个咩事做啊？请几日添啊？唔系，我啲人可能话我都请假，请 no pay leave 咯。 你冇人工噶嘛？但系佢唔系噶嘛？ 佢都冇人工 噶，都唔系噶。其实呢一排咧，大家冇得外游嘅话咧，累积咗你每年有年假噶嘛？唔同我哋话一至五咩？今日端午节啦，我哋都要翻工 啫， 系咪？ 打工仔系点啊？有年假佢都悭翻，唔敢请啦。做咩请都请下？咦？屋企唔系屋企，公司冇你都可以 OK 运作。 咁又可能有呢个担心。 你如果讲到咁嘅就冇啦。 系啊，你人生好灰。但我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就系，我哋已经 要一阵啦， 好大压力。噶啦，系应该要揾个位置开心一下噶啦。呢排如果你就话冇得飞啦，酒店住有咩好呢？譬如 check in check out 嘅时间系唔同咗嘅。 哦，点解啊？ 平时咧，我哋就外国又好啦，香港都好啦，佢哋要执房噶嘛，所以咧你 check in 嘅时间会系三点啦，check out 嘅时间会系十二点啦。 冇错， 其实你计翻个时间咧，哇，话就话，譬如你住一日， 其实冇 24个钟噶 喎。 不过呢一排，因为佢哋好多吉房啊，咁佢哋亦又未到 anytime 噶啦。譬如我嗰日系点样咧？我理应系三点 check in 啦，但我隔篱嗰个咧，因为佢放假嘛，我就要翻嚟开咪啊嘛，礼拜日佢十一点几已经 check in 咗， 哦、 已经即系准备好间房俾佢啦。咁你谂下计一计个数，你多咗三个钟头噶咯， 你知唔知点解佢可以十一点 check in 啊？ 咪就 系 咯， 再 book 多一晚可能。 唔系呢个就系要话俾大家知 ，book 个前晚。 佢一嚟到嘅时候就以为今晚，哇！你话几正啊？ 谂多咗我 book 嘅间房 系咩？哎呀，冇惊喜添，冇惊喜。 跟住咧到 check out 咧，平时就系12点钟咧，大家就要走啦，咁样系咪？但因为可能间房都真系吉啦，佢就同你讲。其实你哋可以4点 check 够都得噶， 哇！即系唔使执房啦， 有多4个钟头， 即系你一次一后，其实你多咗7个钟头，咁其实好好用嗰啲时间，佢仲即系讲到明，就算你系 check 够咗之后咧，其实个泳池咧就10点先至闩嘅，你哋就 stay 喺个泳池度都可以噶。 夜晚10点， 系啦，夜晚黑10点，咁因为佢泳池嗰度亦都有酒吧嘅咁样，咁你谂下即系可能， 即系佢都希望你留你喺度消费， 咁 可以咁样讲，但系你可以你坐喺度晒太阳，你晒到6、7点睇埋日落嘅话，其实嗰个系近乎你一日嘅行程嚟嘅。 有人追问第二啲嘢， 咁佢包唔包埋嗰3个3点式留到10点噶？ 嗰3点式，咁你老婆都会留喺 度 咯。咁样 嗰个9点噶啦， 嗰个9点啊！我听到我哋同学仔都笑，佢话哇咁啊正啊真系吓， 佢都觉得正。即系如果你咁样计条数嘅话咧，平时你住2日嘅话，你已经系48小时都冇噶嘛。但今次咧，其实我真心系住咗2晚3日嘅，3日。咁我12点我就可以 check in， 走嗰阵时可以傍晚。你话系即系完整地3日嘅日头加2晚，净系呢一样嘢已经要值得推介啦。 时间就够长啦， 系， 但系房够唔够好？先 咁间房 你 睇佢拣嘅， 做咩你 谦 卑啊？你 谦 卑扮多次，我认得你个死嘢。 佢冇谦卑啊，佢系有一种觉得咧，唔系啊，你唔明啊。头先我阅读到佢嗰个内心嘅剧本，佢话。唉，咁愚蠢嘅問題嘅真係， 你問嚟做咩啫？ 哎呀，真 係 好唔好呢啲我都唔知。 親而嚟最細嗰間房， 係咁又冇咁講。我上次 book 嗰個房咧就細啲嘅，因為我中意住嗰度咧就係佢個泳池好靚，我覺得。咁香港都唔係間間酒店有好靚嘅泳池啦咁樣，咁我就住嗰度啦。间房系大嘅，同埋个卖点咧就系喺间房里面，不论系房啦、厕所啦，或者个厅啦，因为间房有厅嘅， 都会有冷气嘅。 梗系啦，呢个仲唔系啊？即系喊啊！ 系全辣窗啊，应该咁讲。 全辣窗啊！ 全辣窗啊，同埋可以睇到。 全辣窗系一个名嚟噶， 系喎。唔系你叫咩名？白胶窗咯，我叫全辣窗。全辣窗即系你喺柯树树个位都系全辣窗。 系啊。 你见到佢冲凉嗰度，咦系维港 景。系啊系啊，我哋见到你嗰张相即系离晒谱。真系 离晒谱噶， 我 见 你一间掟上个网度俾人睇啦。 你啲谱咧系洗衣粉嗰啲整出嚟噶，定系咩？ 哦，唔系，嗰啲都包埋嘅，即系佢嗰啲咧，即系你冲凉嗰啲 浴嚟 嘅，好多谱噶，即系你直会系会淹没喺个浴缸入边度。 我哋喺节目我都有讲嘅，我话咧你张张相我都秒嘴噶啦，但系你嗰张相系真系100分嘅。 即系边张？ 即系你喺个 浴缸 度，因为咧成个取景啦、颜色啦、角度啦， 仲有嗰个香槟， 嗰支香槟啦， 即系呢个系咪啊？ 系啊系啊，呢张我真系觉得100分嘅，可以摆杂志封面嘅真系。 咁本身个 model 靓啊嘛， 唔系真系揸机个好啫， 揸机嗰个都好嘅， 系啊 ，model 都好紧要。 咁系呢张我都赞你，呢张真系几好喎。 系啊，嗱呢 个 系 太荣耀咯， 即系嗰个感觉都系靓噶，系啊，一阵间 天都咁靓啊，真系。 我又觉得好幸运啊，即系呢几日个天气好咧，搞到其实咧有少少晒窿咗添，心口有少少痛。 你唔使俾我哋睇嗰个位噶，系啊，但系关瓜田咧，佢就好眼嚟啊！ 你讲清楚个名。 唔系瓜田咧，阿瓜田咧，佢好眼嚟啊！ 咩啊？ 佢咧就睇到你嗰啲相嘅时候咧，佢就留意到嘅。哦，床头嗰啲咩嚟嘅咁样，跟住我就话喂，唔好睇人啲嘢啦，床头唔系我床头嗰啲， 喂，床度有嘢喎，喂， 系喎， 见到啲咩啊？ 真系 眼嚟 喎，真系， 唔系因为哇，见到因为即系40大寿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就隔篱一个咧，哇，我心谂真系咧好羡慕啊，你明唔明？羡慕到嗰个点啊？咁啊，即系装修唔系装修，装饰 啲系嘛？ 呢啲嘢咧更加啦， 佢仲夸过我啦，我估一年佢装修添嘛， 佢装饰嗰个房间咧布置啦，佢肯定要即系我唔知佢同酒店去买啊，定系佢自己去自己咁 呢 个 系 win-win situation 嚟嘅， 冇买到都得 ，riches 咧系啦 ，quality 咧就。 唔系你讲翻俾人听，你眼嚟见到个床头有啲乜嘢？ 就系咧，咁除咗有一个好即系好细心咧嘅惊喜之外咧，我见佢床头咧都有啲 bling bling 灯，即系嗰啲圣诞灯喺度。 系我睇唔到，但系呢个妇人就喺度话，佢话啲盏灯冇理由酒店自己有噶。 系啊，头先我都系问紧嘅，冇理由噶嗰个 bling bling 灯咁啊，即系酒店可以咁啊。不过有都唔出奇，因为酒店可能都有啲 ballroom 咧，可能都会即系翘树嗰啲啊，你明唔明啊？翘树都要闪灯噶嘛。跟住我头先翻嚟咧，终于可以问到证人啦。 全部是奥地利 君子的 施华洛世家水晶灯。 我就问了那些灯啊是怎样来的，是不是酒店给买的？ 其实这个很开心的，因为你们经常都说我冷血的嘛，即你访问怎样我都不喊、啊、那 你今次有没有喊、啊、 其实我想 说有啊， 我们两个都是冷血的。 我都没有喊、啊、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好、哎、即做事很认真、啊、即是那类人来的、啊、所以我们那些什么小情趣那样东西不算很多的。 那都不算很多， 但今次 今次很特别、啊、 但他们平时经常都你又拆蝦，我又炒個蟹出嚟嘅咯喎！ 冇啊，佢邊度鬧交啫？我煮嘢食， 真係煮嘢食， 我飯同眼 文米，係咯，佢哋成個都炫耀啦，成個面盤咁大嗰啲都唔係小情趣。 但係今次佢真係有好多嘅 驚喜俾你喎！ 不過其實嗰幾日咧會發生啲咩事，去邊度食飯啊，嗰樣嘢我唔知嘅。 你哋有冇離開個酒店㗎？三日都冇。 有啊，有過咗隔離嗰間酒店度其中一晚食晚飯咯。 哦 ，OK， 係啊。 我啱啱仲問佢有冇離開酒店，佢有離開隔離嗰間酒店， 去咗隔離嗰間酒店， 一間間係咯，都係酒店。 条桥扮过去就去， 即系冇再去其他地方啦。 冇啊， 咁有咩做？就日日喺度晒太阳啊！ 你先，我想讲下布置先得唔得啊？ 哦， 咁多嘢都唔知讲得边样。 布置系系佢带去啊， 佢系有自己有朋友帮手去做咗呢个布置嘅间房。咁点样？一阵间我哋分享一下啲相咁样啦。OK， 咁但其实咧酒店系有帮到手噶。佢一早咧就已经联络咗酒店啦，就系话啊，我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咁你哋可以帮到我啲乜嘢啊？咁样，其实酒店嗰边咧有一啲嘅布置，佢哋都有提供嘅，我哋最犀利係提供咗啲協助、 哎、 因為咧其實嗰間房布置成 即係有啲 room service 俾埋你噶嘛。 有嗰啲執房 執房哥哥姐姐， 因為就係得一個鐘頭佈置嘅，因為嗰個係一個 surprise 嚟噶嘛，我唔知嘅咁樣。跟住我哋就晏晝即係曬完太陽啊，跟住就沖完涼就上咗酒去酒吧度飲一杯，跟住佢就帶咗去酒吧嘅時候咧。啲朋友啦、酒店嘅員工啦，各樣嘢咧，就用一個鐘頭嘅時候幫手咧，就佈置曬成間房，再加喺個即係嗰啲 candle night dinner 嗰啲咁樣咧，就喺間房度準備好曬。一個鐘頭後咧，我入到間房諗住攞嘢嘅時候咧，就見到。原來係咁樣㗎， 佢仲見到嗰個清潔姐姐喺度咯，所以佢好激動， 走得切 喺度㗎， 全部走得切，我話俾你知。 阿老黃生，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真係 都 開心啦， 開心啦，我見到毛管凍啊，真係。 唔係佢唔係毛管凍啊，嗰個 standard 而家拉到幾高啊？ 你個係我 好慘 㗎，係 我趁我老婆而家仲瞓緊覺先夠膽同你傾呢個偈啫。 我直接 send 啲相俾你老婆咪得咯， 擺上網先啦。 好啊， 嚟曬冇 啦，真係唔好下氣啊！佢啲相真係實在太炫耀 啊，唔係都要。都要多謝咧，就係好多嘅聽眾咧，好多嘅留言同我講生日嘅祝福啦，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啊！ 你是我的 Superman， 你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你贏，你贏。好耶耶！端午節嘅日子，我哋都要同佢一齊再補足慶祝多一次佢嘅生日啊！藏在我心里面，真的好想拥有你在身边。 come into my house and let me do whatever. Why you gotta play all these little mind games? Check me out, baby, I'm sweet like a saint. Used to mack on all the girls I remember, trying too hard to be a love crusader. Let me tell you now how I'm gonna love you to the end of time. Yes, my heart will stay true. Superman, Coco Lee 啊，冇见你两日，你个人都真系冇变噶。 佢變咗啲咩 啦？佢今日端午佳節，係我哋都要咧先送一份大禮咧俾各位聽眾嘅。晏啲時間我哋會有。 係啦，晏啲時間咧11:30咧，尋找快樂的人啊，最尾嘅我哋今次嘅特別啦， 壓軸篇 特輯啦，係啦，壓軸篇咧就有 L.O. 歐瑞強， 係啊，係啊。嗱咁啊，一間你會聽到個訪問啦，咁咧佢嗰 少少就會有片係嘛？ 佢嗰個快問快答咧冇，因為咧今日我都有個壓軸獻禮啊。 係咩啊？ 我同文哥王子，你唔記得咗？ 我記得。今日铺啊， 梗系咯， 听日先铺咯。你今日铺一段，听日铺一段都唔可以。 我谂住一铺过， 清唱啦。 正所谓铺就一铺过。 好好好 ，OK。 我同 Albert O 系咯 对冚， 系 可以话系乐坛上面一次史无止音，我都停埋咁搞错啊。 因为你系乐坛史无前例嘅黑洞啊嘛，音乐都要停啦，系咪？ 系啊， 即系陨可以话系陨石相撞啊， 世界都为你而停顿咯。话俾你知啊。地球毀滅之時， 知 就是曾志豪起歌之日。 我昨天去了做這個騷動音樂呢，即是我們大家 crossover 有些傾偈嘛。咁跟住我去到的時候呢，Eric 同阿嚴瓊呢，成 日錄音定播出街？ 錄音嘅。成個訪問裏面呢，佢不停強調就話：你去 LBO 度唱啦，你去 LBO 度唱啦。 點解呢？我唔明 白。你不停唱歌啊？ 哦，係啊，喺每一次我想播歌嘅時候，我都自己唱兩句呢，跟住佢哋就話：不如你快啲去 Albert 度唱啦。 係。 對唔住 ，Albert 咧，即係會揾翻啲靚聲，佢需要揾一次成咯。 唔係，所以你明點解佢會叫我不停去 Albert 度唱咯？係啊，所以我好期待嘅。係 啊， 係啦。 我唔知讲咩。 如果 Albert， 如果我哋话 Albert 周围去唱咁系咩啊？ 系啊，周围去唱咯，咪就系咁咯。哎呀，做咩？ 留意住啦，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我哋今个Season 嘅压轴嘉宾系有 Albert 欧世强啊。 除咗有即系 Albert 嗰条片啊吓，快问快答，同埋你同佢唱歌。 我等紧露 pose， 阿黄耀祖啲相上去。离晒组啊，真系离晒组啊，佢而家叫离晒组 啦，田同离晒组啊， 你直情系离晒组啊，而家。 曾志豪咯，又系曾志豪， 叫我 叫翻我真名 啫，系嘛？ 歌手豪得啦， 自己真系唔怕丑 嘅。我觉得大家可以俾个嬲猪啊，阿祖祖， 又唔好嬲嘅， 俾个嬲猪，大家点 啫？ 系啊，唔系我哋如果问下佢有冇机会可以即系住埋一齐仲好啦。 你知唔知啊？我嗰日咧就 嗱到你啦，其实因为你都做咗啲功课，我哋两个拍档咧分别变咗即系酒店业嘅代表啊， 尝试啦， 其实都好事嚟嘅，即系 我已经有计划系下。 唔 係， 因為我覺得其實認真呢個真係咧，香港人唯一小確幸嚟嘅， 少少 大家都明點解嘅啦，係啦。咁你揾到咩小確幸翻嚟？ 咪即係話説咁啊，嚟緊我仔咧就18歲生日啦。 咁關你咩事啫？你買啲嘢送俾個仔咪得咯？ 關我事啊？嚇？點解唔關我事？ 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你生日關你家人咩事啊？ 又要講18年前嗰下有幾痛啊？ 呢下我覺得你唔啱。 19年之前嗰下幾開心？ 你有冇諗下阿華18歲呢個生日啊？谂起乐乐啊， 就点啊， 就抹眼泪啊，真 系感动嘅眼泪， 感动咯。咁你点啊？你做啲咩啫？ 跟住咧，即系因为阿仔好细个咧，时候咧已经系好恨咧，话要去半个安全岛嗰度要食嘢嘅。 哦，咁啊，全世界都系咁谂啊。 跟住我话好啦，等你18岁啦，咁我就同你去啦，咁样。 你等咗18年呢个成？ 唔系，咁佢又唔系1岁已经讲嘅，咁佢真系喺小学 先讲。 唔系，我认真，佢真系小学已经讲噶啦。咁我话。嗯，即等佢有個希望啊嘛，盼望啊嘛，你係咪啊？咁啊，等下我係18歲先去啦。啊，真係咧，要食真係好食嘅，真係要食得及時。 樂樂真係好乖， 佢自己一次都唔去偷偷地自己上去啦，唔偷食喎。 我想讚你，因為我成日覺得咧，而家嗰啲小朋友咧，佢哋要得到一啲嘅享受太容易啦。雖然咧等18年咧又真係幾長嘅， 唔係佢小學嘅，即係我諗就10歲啦，8年、10年都有。 但我覺得嗰樣嘢又 why not 啫？佢真係。未识赚钱噶嘛？点解就要俾太多享乐佢？ 好彩 个好啊！ 好彩佢个仔唔系拣第 啲酒店啫。 咩啊？ 咪有间尖沙咀太空谷间酒店咧，佢索性即系 维多利亚嗰啲啊？ 唔系啊， 啱啱我十八岁就 嗰间嗰间咪话即系丽咩大酒店嗰个嘛。 我接咗，因为 佢接咗重新装 修 再咧，因为如果阿乐乐拣嗰间嘅话咧，我妈妈我十八岁间酒店装修。 好彩我今年就同佢系食咗，又咪话我结婚周年去咗嗰间咯。跟住我食完之后，佢就 好啦， 就 咁你揾咗呢个全岛有咩好嘢啊？ 啊系啊，半个安全岛咧，跟住咧，唉，点知佢嗰个食自助餐嗰间铺嗰间公即系嗰间餐厅咧？ 餐厅。 装修喎、 啊，真哎呀， 跟住 我 话要食得及时嘅，真系要。 佢另外有一个食半自助餐嘅、嗯，即系个 main course 咧系拣嘅， 落等咗成十年， 就系嗰间啦。 你谂下，等咗十年，终于可以去睇场大戏。 但系最失望嘅并唔系乐乐，系佢阿妈肯定。 我哋 但系你而家做住啲乜嘢去补偿翻？ 食唔到咪去住下咯。 哦，都 OK。 因为佢近排做咗一个超对唔住啊，即系我觉得 即系你觉得合理 嘅 嘅嘢 系啦，咁所以咧。 价钱， 琴日咧就好连啲嗱嗱，即刻喺佢唔同意或者未知道情况之下，俾咗个惊喜佢，乐乐，等等， 咁佢都知噶啦， 心啊， 哦，即系我哋而家讲俾佢听到啦，系啊，即系你嗰日就唔出现嘅，就净系乐乐自己去， 梗唔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一季卖地计划预料日内公布，市场预料有机会推出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当局早前预告会以相信封方式招标，考虑投标者出价同设计建议。发展局早前在海滨事务委员会表示，设计同价格比重各占一半，当局会成立标书评审委员会，邀请专业人士提供意见，地皮会设有底价。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腹地连接市中心至海边项目设计应该尽量符合公众利益，用相信封招标恰当，期望新发展可以提升行人的畅达程度，但当局应该是设客观的评分标准，负责评审的人士要避免利益冲突。有房地产顾问说，土地设计上有限制，加上采用相信封制，估计每尺楼面地价介乎25,000至28,000元，总地价为400多亿元。11名同确诊患者同机的内地人打算由杜拜经香港转机返内地，但由于没有登机证，在本港机场逗留了5日，同机多名的乘客先后确诊新型肺炎。机管局表示，6月20日收到报告指有11名旅客乘搭阿联酋航空 EK380 由杜拜抵港之后打算转机前往内地，但没有持相关登机证。机管局知道之后即时联络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打算安排他们返回杜拜。据机管局了解，一名旅客昨日返回杜拜，但其余10人至今未有接受安排，滞留本港机场期间，航空公司有提供餐券和毛毡。机管局又说，航空公司有责任了解各地入境限制和检疫要求，避免旅客滞留机场。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这一班 EK380 航班有26名来自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抵港后确诊，被列为输入个案。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机管局表示，机场今年头五个月整体空运量较去年同期下跌1.1%。机管局为维持货运运力，向民航处申请将部分客机改装运载货物。民航署过去几个月批出大约6,000班的全载货客机的申请。机管局表示，医疗、防疫和消毒用品等在过去五个月货量升幅最明显，机械设备、半导体和电信产品的货量最高，占整体货量超过40%。速递公司在2至5月透过机场处理的货量亦都增加20%，相信和疫情期间市民多了网购有关。有速递公司表示，疫情期间空运防疫的用品

乜都唔记得噶啦。我当自己去咗七十几楼嘅酒店度，仲当嗰三个男人系三点式嘅泳衣女郎，我咁样都算系一种精神胜利啊！系你讲到胜利咧，其实应该要唱翻阿唐哥啊叶振棠嗰只咧《胜利双手创》先啱噶，因为咧今日有个新闻咧，佢真系演绎咗俾你听咧，胜利系要靠双手创嘅。当我哋咧全部都系话咧呢一个即系疫情影响市道嘅时候咧，你有冇谂过除咗自己幸福，可以帮助别人都幸福咧？嗱，仲有啊，当我哋呢排咧成日都讲移民嘅时候咧，你有冇谂过啊？点样先至系一个咧？融入当地成功的移民典范呢？嗱，今日就要同你介绍下呢一位英国的移民，佢系嚟咗香港，嚟咗香港几耐呢？其实佢已经耐到咧，你好难再话佢系一个移民嚟噶啦。佢已经嚟咗香港20年啦。呢一位咧叫 Jonathan 嘅即系英国人咧，佢嚟咗香港20年，咁咧一路咧都系做啲咩咧？就系做披萨嘅，整薄饼嘅咁样。咁啊，佢究竟喺疫情期间做咗啲咩事咧？个个都话生意做唔成哦，但系呢位 Jonathan 咧又唔同，佢咧就乘胜追击咧，竟然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开设咗呢一个全新嘅薄饼店啦，仲要系专做外卖嘅。咁可能你话系咪因为市道唔好，所以租金啊各样平啊，所以佢咪可以突围而出咯？嗱，一方面就固然咧，佢就即系做咗自己嘅生意啦。但系头先我就话啦，点样胜利双手创，仲要系？唔系自己生存到，仲帮到人呢，原来就咁样嘅。佢呢就特别请一啲咩嘅朋友呢嚟做呢一个薄饼店呢，失业嘅同行啊，同埋露宿者啊。嗱，即系你谂下嗰个坚记车房呢嗰个精神系好紧要。佢系请嗰啲失业同行我，喂，即系你系做飲食嘅，你唔掂嘅，喂，唔紧要，嚟我度帮手做。哇，呢一个大爱啦，即系你话佢 pizza 有几大呢，佢个爱又有几大啦。仲要请即系露宿嘅朋友，咁即系佢知道啦，露宿者都好惨嘅，成日都可能会冇收入咧，咁佢就用咗呢一个方法咧，用外卖嘅平台咧，就尝试去帮助其他人嘅。点解我觉得咧呢个新闻即系值得推介咧？佢系真系演绎咗几样嘢嘅。第一咧，呢个移民20年啦，嚟到香港，其实佢已经融入当地。融入當地，我覺得咧最大嘅體驗咧就係你唔係淨係諗自己，可能就係諗其他人。喂，講真，可能好多咧你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嚟到而家咧都未必有呢一種嘅精神嘅。你諗下，我哋早幾日咧講嗰啲咩保就業咧，唔係話有好多嗰啲無良僱主啊，無論佢有幾大規模嘅企業咧，哇扣人工啦，真係將嗰啲錢咧唔係全數發放啦，又或者即係巧立名目啦。喂，你諗下。嗰啲人系啊，佢喺本土成长啊，但系同呢一个叫做移民嘅即系香港人对比，你话边个先至叫做真香港人呢？同埋喂，大家都系打份工啊，或者叫做个小企业咧，小企业嘅良心系大过大财团嘅，所以又真系证明咗个大财团其实真系唔代表佢个良心都同佢个规模一样咁大嘅，系好惨噶。譬如咧，佢举个例咧，佢话佢请司机。点知有一个司机 send 个履历俾佢系咩人嚟嘅咧？佢做过行政总厨啊！咁你话啦，几阴功？佢哋唔系冇能力，只不过而家失业，所以咧佢话佢请翻好多佢哋嘅同行咧就过嚟帮手咯。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咧，即系推介同埋感激噶。希望咧，如果你有能力嘅话咧，唔系净系将自己嗰个能力咧就攞到最多钱。帮下人，我相信咧呢个先至系你真正对呢个香港嘅承担嚟噶嘛。风头火势已经唔想再介绍佢更多啦，因为你可以上网喺我哋嘅 page 度咧，你可以望到嗰啲人生胜利相啊。唉，自己上网睇啦。不过佢开心。我哋都高兴嘅，咁都有人锡佢，你话人生系咪充满希望先？ 啊，你真系连名都唔嗌，最终 咦，我冇嗌你咩？ 冇啊， 我咪嗌咗你人生胜利做咯。 但我又觉得呢件事好好、 啊，系啊， 系人都应该有希望嘅。嗱，唔系真系好豪嘅啫，话晒人一世咪一世，得一次40岁嘅啫，俾我开开心心过两日啦，大佬。睇咗一单咧，即系已经审判咗嘅法庭新闻，我睇到嘅时候，我真系忍唔住讲咗两个字啊！哇， 有冇搞錯啊？咁樣啊，唔知講乜嘢啦。去到個地方，嗱，話説就係咁樣嘅。屋宇署咧就係話發，不嬲都會話啦，僭建嘅物咧係即係非常之危險啊，係咪？即係但係內唔知，其實都會見到，不論係官員又好啦，市民又好啦，總之有層樓嘅話咧，都有過一啲嘅僭建嘅新聞咧就出現過嘅。今次發生咗啲咩事咧？話説就係咁樣嘅。佢哋屋宇署啊，就已經喺2007年同埋2013年咧，就住一個喺北角半山嘅單位。喺度咧提出咗一个检控，嗱，记住个时间啦吓，2007年同埋2013年分别地提出检控，就因为咧嗰个嘅业主咧就啊喺佢哋嘅天台里面咧就僭建咗大约咧400-500尺嘅一个嘅僭建物，咁个数即系你睇翻个尺数都真系大噶。2007年检控过，2013年检控过啊，一次咧就罚咗5000蚊，一次咧就罚咗40000蚊，咁再计落去咧，犀利嘅地方就系、是。这个业主竟然坚持不履行这个命令，他是没有拆回那个僭建物的，到现在2020年就再被判多一次，就说重罚，他说重罚就判了他要罚多130000元，总共就是他由2007年被发现僭建，第一次被检控到现在13年14年的时间，他总共就罚了175000元，但到现在依然係未拆翻嗰個僭建物嘅咁樣，屋宇署咧就話咧，佢哋係會繼續採取執法嘅行動，包括提出檢控啦，以收到一個阻嚇嘅作用咁樣嘅。其實我睇到呢度嘅時候，我真係講咗咧，我哋作為一個演員，有啲對白覺得好難講嘅，例如天啊，即係其實我即係喺人生裏面，平時唔會好少天啊咁噶嘛。但我睇到呢單新聞，我好容易就講到天啊，有冇搞錯啊？点解可以咧容许一个嘅僭建物咧有14年，中间提出咗3个嘅检控，嗱佢再被罚噶啦，加埋罚咗175000蚊，但我估啊，唔系我肯定啊，计翻嗰层楼嘅楼价嚟讲咧，呢、这个对于嗰个业主唔算系啲乜嘢嘅数目嚟嘅。但系就算你话我屋宇署会继续采取行动提出检控，其实咪已经检控咗3次咯。佢都未拆嘅，啊點解啊？係咪真係有屋嘅人或者即係有錢嘅人係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佢可以咁大聲去講嘢，又抑或係其實如果屋宇署或者我哋嘅法例真係有一啲嘅漏洞，點解可以一個人佢由告佢第一次係2007年，第二次2013年依然未拆翻呢個僭建物？其實我諗唔只係我啩，可能大家聽緊收音機嘅朋友都會有好多嘅提問啊。点解咁样都得嘅？系咯，嗬，咁样都得咯，嗬。法律面前，理应系人人平等嘅。咁执法嘅机构咧，我谂真系要大大力去做一啲嘢。如果唔系，真系太唔公平啦，系嘛？风头火势，唔单止我有得佢玩嘅，嚟紧咧佢个仔仔咧就18岁生日啦，佢哋一家人咧都会有啲特别嘅庆祝活动嘅，唔单止咧要祝乐乐啊，提早讲一声咧生日快乐之外咧，亦都希望咧黐住乐乐住酒店嘅呢位妈妈桂花田，你可以黐住得开开心心啦吓。 是啊，我点我都会黐住，你放心，我唔会走得甩嘅。咁顺便我都炫耀下，可以拍下嘢，好似人哋咁。 系佢唔会走得甩，唔系你唔会走得甩。 Sorry。 你讲咩啊？你话炫耀咩啊？ 我话我都好似佢咁炫耀拍下嘢俾大家睇咯，仲系你呀吓？嗱，而家咧手机嘅应用程式咧多到一个咧，即系可以用啊林林种种花都眼乱嚟形容啊！唔知道你嗰部手机？里面有几多组，同埋共有几多个应用程式咧吓？嗱，正因为咧坊间太多公司啊，甚至乎咧政府部门咧都使用呢个应用程式啊。咁如果咧买手提电话嘅时候，128G 真系走唔甩啊！今日同大家咧介绍一个咧人人都会用得着，但系又唔希望你成日用嘅 app 啊，佢叫做 HA Go。HA 系咪即系 Housing Authority 啊？字母你又中咗，不过就唔系佢哋。HA Go 咧，即系咧医院管理局啊 ，Hospital Authority 啊。咁咧，咁啊，而家佢哋咧就我哋而家就好多时去食嘢啊，去玩啊，咩都好啦，都会用上网预约啊，又或者用呢个程式预约噶嘛，系咪？咁啊之后咧就再用电邮咧就话俾听，系啦，确定啦。咁啊，跟住再喺网上俾钱，十分方便嘅。咁而呢个 HA Go 咧，咁喺旧年咧已经开始服务啦。咁当你哋下载 咗之後咧，註冊登記所有個人嘅資料啦。不過登記完所有個人資料之後咧，仲要做多一個動作，就係、是、要去到醫院又或者診所咧，掃一掃佢嗰個二維碼 QR code 咧，先至可以啟動嘅。咁之後咧就可以幫你咧免費排隊俾錢。你要繼續俾錢嘅，但係免費排隊咧，免排隊啦。咁跟住咧就check 下你幾時下個覆診期啦，你配咗啲咩藥啦，你食嘅藥嗰啲成分係乜嘢啦，同埋過敏嘅記錄啦，咁乜都有曬嘅。咁而家咧只係要你哋，如果你下載咗嘅，咁你更新咧呢個 HA Go 咧之後咧，就會顯示一項新嘅服務，係啦。咁呢個服務就係叫做預約普通科門診先導計劃。咁先喺呢個中西區同埋南區個普通科門診嗰度先嘅。咁到時咧就會有職員就幫呢個病人啟動呢個 HA Go 嘅程式啦，希望佢哋學識咗之後，咁就方便用嚟咧預約。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如果过程顺利的话呢，他说下个月呢就会去到其他区的门诊度试下。咁几时到我黄大仙区呀、啊？咁啊，医院管理局就话希望呢，如果九月呢可以的话呢就全面使用。咁系唔系有嗰、那个电话，你嗰个咩 app 码嗰啲呢就冇咗电话亲身打电话去预约嗰啲服务啊？咁唔系，医院管理局咧系多咗一个渠道俾大家预约方便啲啫。电话嘅登记预约咧仍然继续有嘅，放心。嗱，如果长期病患嘅朋友咧，每次睇完医生之后咧，其实诊所会帮你咧继续安排下一次复诊咧，病人咧就唔需要咧再次去预约嘅。不过如果你系预约期间咧吓，即系譬如你系约咗七月二号去嚟睇嘅，但系又嚟唔到，咁麻烦大家咧都尽翻市民嘅责任咧，喺24小时之前咧就要打去取消啦，好等咧医院管理局咧安排咧俾下一个嘅轮候人士啊嘛，系咪？所以咧咁呢、這个应用程式系方便嘅。咁做仔女，我觉得如果今日你假期又翻去见咗你阿爸阿妈嘅话咧，我觉得你可以教下佢哋使用呢个 HA Go 嚟方便佢哋去睇医生啊。 共我一起打不低，打拼出一切。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空气，学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我哋要讲呢句先啦，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系 啊，早晨啊，肥肉总， 系肥肉总啊， 系 啊， 你一定系系啦，你一定系咸肉总啊， 咁你系咩啊？ 我系迷你总， 系啊， 系 啊，啱啊，佢都系啊， 我系迷你总， 有咩种系好？哦，你系红豆种啊，红豆。 是不是要问点解 的？我哋不如，我哋正式上堂啦。 问问佢。 系啊，我觉得佢都答唔到啊，所以无谓问啦。 系啊，你人红啊嘛。 唔系人哋有糯米种，佢系有米种啦。 好啊， 好啦，你今日上乜嘢堂啊？ 今日咧，我哋咧，礼拜四我哋唔上地理堂啦，我哋上生物堂啊， 好 唔好啊？ 好啊，好啊。 因为咧，我揾咗好多咧唔同类型嘅动物嘅动物之最 啊，好啊，好啊， 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好啊。 咁我而家要首先考下你哋先噶。 好啊。 你哋知唔知喺历史上边最大嘅陆上动物系边一种咧？恐龙都有好多种噶，话晒咧你都知啦。阿譬如阿 暴龙， 你嗰、那个 唔系暴龙最细，唔系暴龙最大。 阿瘦 uncle 啊， 啲 仔咧， 啲小朋友嗰啲咧，啲孙系啊，好中意嗰啲咩恐龙嗰啲咁样噶嘛。 有一只好似叫苍龙， 苍龙都唔系最大， 都唔系最大， 系啦。 你都未听过咧， 系啦，龙仓咁样， 系啊，我知啦，大苍龙 四个字嘅佢个名， 好大的龙， 可能你就会听到 科莫多龙， 系啦， 系 类似啦，系叫做阿拉摩龙啊，你知唔知咧？ 系未听过 呢个咧，即系因为而家恐龙都冇咗啦，佢以前就系最大，但你睇到佢个体重嘅时候咧，你会呆咗噶，我想象唔到究竟有几大只， 一百吨。 真系哦， 哇！ 96至到130公吨咧，系呢个阿拉摩龙嘅体重啊！ 哇，即系100个桂花田姨姨， 佢一个系一吨啊！ 系啊， 哇！ 又或者有五十 肥啊， 同埋50个巨无霸老师咯， 系咪啊？巨无霸老师仲肥过桂花田姨姨啊！ 哇，好犀利啊！ 阿拉摩龙啊， 阿拉摩龙， 我哋要学多啲嘢啦。但如果我哋唔讲啊，因为呢个已经系历史上 面 灭咗种噶嘛，而家。现存最大嘅陆上动物，你哋又知唔知系边一种咧？ 陆上、 大笨象咯。 嗱，大笨象都啱噶啦，不过大笨象都有好多种噶。 阿拉摩象， 你啲近亲啊，可能系 阿拉摩象， 唔系同阿拉摩冇关嘅， 系现存嘅， 同一个 即系未灭绝嘅， 同一个州份名有关嘅。 非洲象啊， 系啦， 州 非洲象系完全啱。佢真係近親啊嘛， 非洲唔係一個州份，佢係國都係佢唔係國家嚟， 係 州份嚟 嘅。啱啊，係啊， 佢好犀利啊！今日佢 係 啊，非洲象 我又可以話俾你哋知，佢去到幾重啦？頭先我哋講阿拉摩龍咧就勁好多嘅，96至到130公噸啊嘛。但佢話咧，原來咧非洲象啊最重都有一個記錄咧，就係十公噸喎。 哇！ 我想象唔到，即係我哋現存嘅生物咧， 咁大隻啊，佢食好多嘢先飽咯。 你一諗就係諗食嘢，我就諗高度嘅。原來佢最高咧係4.1米咁高。 哇！兩對門咁多啊！ 但係十吨喎，嗱当然啦，即系咪同一只最高又系佢最肥又系佢，我就唔知啦。但呢一个纪录我都觉得几犀利。系啊，嗱，长颈鹿你讲到，我又可以讲埋俾你知啦。原来咧就系现存最高嘅陆上动物咧就系长颈鹿咯，平均个高度啊都有5米咁高啊。 哇，咁犀利啊！嗰只非洲象都4米，个长颈鹿高佢1米咁多多啫。 佢但系 佢 平均高度啊嘛， 系 我就1.5米都冇，佢就有平均。 咁如果你讲开大笨象咧，我考。你一条啊， 好啊， 蓝鲸同埋大笨象有咩关系？ 佢哋都系哺乳类动物。 我睇到有啲资料。 系啊，你有冇见到嗰、那个好吓好？ 我唔知系咪同一个，你讲嚟听下。 咁啦、啊，蓝鲸、大笨象同埋条脷，同埋条脷。有咩关系？ 系 啦， 佢哋两个系中意舐对方嘅。 你知唔知蓝鲸？ 我谂我专了 蓝鲸条脷， 可以食 就有只大笨象咁重。 哇！ 系啊， 嗱，咩先？系普通大笨象就唔系非洲象啊？ 普通大笨象啊， 系啊，嗱，我呢度有个资料咧， 惊啊！ 你讲我又信，因为咧， 系全世界最大条噶嘛？ 系啊，现存体型最大嘅动物咧就系蓝鲸啦吓，佢有纪录咧可以去到33.4米咁长，而个重量啊， 佢系成只船咁大噶， 佢系有181公吨咁重啊！呢个系咧有记录啊，点样磅嘅咧？好想知。 系啊，我都真想佢点磅。 佢啲 estimate 即系去 你哋只一个英文 喎，犀利啊！ 系大概咁样量度计个体积重量啊，咁样去计算出嚟嘅啫。 OK 嗱， 哇，犀利 啊！系咪啊？ 世界之最， 我条脷系你个身咁重啊，几劲啊！佢真系。 咁如果我哋而家都讲到最大最大嗰啲，我哋讲埋最大嘅会飞嘅雀仔啊，你哋又知唔知系边一个种类咧？ 系鹰啦。认住呢只鹰， 我谂唔系啦，应该再大啲啦， 唔系鹰， 大鹰。 佢话咧， 咁就 谭玉英， 你头先又大笨象，咩加个大字就最大？ 我可以话俾你知咧，佢只翼咧飞开嘅时候咧，系可以去到3至4米咁阔。 秃鹰， 秃鹰唔系啊？你话罗家英啊？咁乜嘢？佢冇翼噶， 秃鹰有翼噶， 秃鹰有，我话罗家英冇翼啊？ 咩啊？ 我想讲系顺天翁。呢个咧就系咧最大嘅飞鸟啊！好似我咁样讲咧，只翼打开，咔咔咔嗰阵时咧有3至4米咁阔啊！ 犀利啊！天上飞嘅、地上行嘅、水度游嘅，都大过我哋噶。 而继续诉讼只会对行政部门嘅特定检控能力造成损害，故下令撤销检控。总统特朗普欢迎裁决，形容系好消息，亦都对弗林感到高兴，指佢受到可怕同残忍嘅对待。弗林之前已经两度承认就通俄门调查时向联邦调查局讲大话，但今年初突然撤回认罪协议。五月司法部宣布撤销对弗林的刑事检控，惹嚟主审的苏利文不满，提出上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2,234点，跌29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4，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92美元，卖出1762.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同下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嘅。咁至于路面方面咧，先讲港岛方面嘅南区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咧一段挤塞，而家车龙都长嘅排翻去寿山村道。咁喺九龙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慢车。封路方面咧，钦州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咧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咧，昌新里近住钦州街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钦州街咧去翻连翔道方向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通州街公园咧慢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投资 O2O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上个礼拜咧，无论外围又好啦，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港 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 财子 O2O。 我系阿 O， 如果你都想喺股海入面掌握先机，洞悉时势，仲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你就要听实投资 O2O 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呢啲由吸烟引起嘅癌症可以致命或带嚟长期后遗症。一啲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飲食、 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四风 show 快活人继续打翻嚟，寻找快乐的人 Albert O 欧瑞强，风 show 精安剧各位观众最佳男主角郑智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小广播员大招募， 请用开心的声音扮演不得了。 哈哈，早晨啊头哩， 恐怖。 早晨啊头哩 啊，请问我合唔合格呢？ 100分啊，不过你超龄喎。 唔早讲， 依家咪讲你知啦。咁多位小一至中三嘅同学仔， 如果你都想有机会参演不得了劇場，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1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一人一句笑风骚，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10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1点3分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头先咧，我哋听过一个宣传声带啦， 冇错， 系请你用一个开心嘅笑声嚟去叫啊！ 请你用开心嘅声嚟扮屈原啦！ 唔好再屈我啊！ 开心嘅声， 唔好再屈我啊！ 恐怖嘅声咧嚟茶龙舟啊！ 我唔要再食粽啊！ 你用恐怖嘅声嚟扮龙舟啊！ 龙餐。冻餐冻餐， 好喎、啊！差唔多半，中间有两只三点式嘅泳装选手出嚟。 我想问两只系咩咧？好似潜艇嚟喎。 有两只龙舟上面都系三点式嘅选手。哦，冻餐冻餐冻餐冻餐冻餐， 佢哋系男人嚟嘅。 系 ，OK。 冻餐， 嗱，即系咧一把声咧可以做好多嘢啊！记住啊，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招募咧已经开始咗啦。 系啊，咁啊，如果你系小学一年班至到中三。三嘅同学仔咧，系啦，咁啊，觉得咧自己都可以能够咧，哇，可以扮到唔同嘅声音啊，跟住咧又充满好想去表演去，即系广播剧啊，咁其实大家都可以咧，即系嚟自荐啦。 系啊，好简单嘅啫，嗱，大家咧拍一条咧1分钟嘅自我介绍嘅短片啦，就咧去到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度下载个报名表格，咁样就可以噶啦 吓。系啊，又或者电邮到咧 r2sunday@rthk.hk， 咁你就可以噶啦。 啱啊！嗱，记住6月28号星期日啊，即今个星期日啊，中午12点咧就会截止噶啦，留意住，留意住啊！ 咁啊，趁住今日又唔使翻学啦，因为唔假期啊嘛，系咪端午节咁啊，冇乜嘢做嘅，咁你咪自己同个细佬啊、话妹啊、家姐啊喺度撑下龙舟，咁都系一个表演。 正系头先我哋嗰个游戏都可以好开心咁玩啦， 系啊！ 阿妈发现爬龙舟啊，龙舟， 但你嗰个系自我介绍嘅短片， 咁都可以撑住龙舟嚟自我介绍。 龙舟同埋你自己 扯 上关系， 我一条系行得好顺。 我一条成日都听妈妈话嘅龙舟咧，妈妈叫向前我就向前噶啦， 仲埋好听指令嘅， 系啊， 听到鼓声我就爬噶啦。 但如果妈妈闹我咧，唔紧要，正所谓逆水行舟啊！ 哎呀，叻啊叻叻，咁你叫咩名？我叫周小龙。 如果唔系我知道你唔起音乐嘅话，你哋两个可以讲到11点半都仲喺度讲嘅。 你谦虚啦，你何尝唔得咧？ 我有嘢要请教你啊， 好啦好啦，你讲啦， 话晒。在病人界别来讲呢，你是唯一一个权威的代表，是不是？ 他这大半年真的好了很多，我想赞他。 所数二的啦。 是。但你 keep 住你都是手有一个特别的医生去看，脚有一个，腰有一个，即 即系 咪劲咯？ 正所谓佢冇得医噶嘛，啲 人哋啲明星都系有嗰啲贴身啊专业嘅按摩师咁样，我都有。 所以华仔嗰个八手按摩咧系唔够嘅， 系系 对 我嚟讲唔够。系好啦， 发生咗一单嘅新闻，呢单新闻咧就有一位嘅登记护士，佢就系目测住呢一件事，因为成日都会话咧有啲诊所嘅奇观啊，原来即系会有啲咁样嘅人，有啲咁样嘅病人噶。发生咗咩事咧？我觉得咧可以咧呢位嘅病人咧，佢对于好多唔同我哋社会大家有嘅定义啊，佢重新落咗个新嘅解说嘅，我哋即刻睇下究竟发生咗咩事啊吓！话说就系咁样，有一位嘅小姐咧就去到诊所嗰度度睇医生啦，咁样跟住咧佢就问啦，要等几多个啊？我平时睇开嘅咁样，跟住阿登记姐姐咧就话啦，我今日比较多人啊，你要等九个啊咁样。跟住首先佢第一个唔知边度嚟嘅逻辑就出现咗咯，喂咩啊？我之前睇过嘅， 系。 即系佢觉得我之前睇过呢个医生嘅话，咁系咪唔使排九个咧？咁样，跟住咧，阿护士姐姐就问佢啊，你有冇复诊卡啊？或者你俾个电话号码我啦，咁样各样嘢就即系我帮你做翻个登记啦，咁样。跟住咧讲完咗之后咧，就继续同佢讲，但系前面真系有九位嘅朋友嘅，咁你就要大约，不如你出去行个圈啦， 好正常、啊， 一个钟头之后到翻嚟应该就差唔多噶啦。 冇错，你预计每个十分钟啊，你九个咪九十分钟之后翻嚟咯。 系啦，跟住呢位嘅病人就讲啦，咩啊？我睇过噶啦，都要等一个钟。 系，其实佢系咪暗示佢系一个即系 系另一个身份？ 系咯， 有优越嘅身份， 唔系即系医生嘅另一个，即系喺医生隔篱。 我熟客嚟噶咯， 系 喎， 系啦。定系其实咁样，佢话佢睇过，意思系话系咪啱啱睇完之后咧，佢再翻去可能 即系想 问 啲问题啫， 唔系。如果系嘅话咧，我谂成个护士，因为护士咧系当事人，佢将呢件事咧就摆咗上网上面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样。跟住佢就话咩啊？我睇过啦，都要等一个钟之后咧。阿护士姐姐咧都好有礼貌嘅。 系啊，有冇第二句啊？你 有噶，佢就冇讲呢句。 系咪 该？但我想讲，护士姐真系有礼貌地讲咗你头先嗰句，有冇第二句啊？你佢话。头先咧，我咪讲咗要等九个咯，一个钟差唔多噶啦，你到时就翻嚟啦，即系重复讲咗一次。 仲未有可以帮到你？ 系啦， 我睇过噶啦，你有冇听到啊？ 你做呢一个病人好啱喎，因为佢跟住讲嘅说话就类似桂花田讲嘅嘢，系话。我喺度睇咗好多次嘅，冇一个月一次，都至少两个月一次啊！而家我赶时间啊，咁样。 哦，赶时间你可以早啲 book 啊，系咯。 唔系，但系就算你 book 咗嘅话，其实如果之前嗰啲人，譬如延迟咗，你都系要排。 咁样俾人 排队噶嘛，系咪？ 系啊，嗰个护士应该同佢讲，电视台咧，你可以话，喂，我一套戏睇过嘅，你可唔可以再快播俾我睇啊？咁可唔可以咁样再去睇过一次啊？系咪唔得噶嘛？ 我完全唔知佢讲紧乜嘢，你啊？ 即系话佢讲佢睇过， 不如 大晒啊！ 系系，或者你试下你话你去餐厅食嘢都得嘅，真系。喂，我食过噶 咯，系咯， 点解咁耐嘅要等咁样真系？ 系咯， 但其实咧，即系病人界嘅权威曾志豪咧，我觉得咧，一个月一次或者两个月一次，算唔算睇得好密啊？ 一个月一次啊？ 唔够你问咯。 唔系，对于阿陶仔呢啲唔系正常噶嘛？我呢啲正常嗰啲咧，我算觉得密噶。 但系大家都会知道， 几个月都唔睇一次。 就算你真系一个月去睇一次都好，除非你真系好严重嘅，你去到即系企都企唔到。如果唔系，都系要排队。呢个系好基本嘅逻辑嚟噶。 如果你急嘅，你咪去医院咯，系咪先？急症室啦。 唔系，一系咧就系佢曾经目睹过咧。嗱，因为我觉得咧啲病人咧都系受环境影响嘅啫。如果佢见到咧呢个医生咧。可能曾经咧就系话喂有啲熟客咧可能系可以优先啊 吓打咗个尖咁样 系啦，可能佢见过嘅，咁佢咪记喺个脑度咧就话哦一条队就攞丑，一条队就我嚟过 啊， 可能佢会觉得系咁噶嘛。 嗱，我谂呢一间嘅诊所咧就冇呢一件事喺度啦，因为咧跟住咧阿护士姐姐咧就咁样答嘅，佢话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呢度无论新症定系旧症都系一样要排队嘅，即系讲得好清楚啦。而呢位病人出动啦，佢继续讲佢就话吓。乜咁公平咩？都提出咗呢一个问题， 乜公平啊？佢都几坚持， 系啦，丁蟹 系啦， 丁蟹 咁样系公平咩？咁样 系 阿护士姐姐个内心系咁谂嘅，佢就话咧， 排个个排队咪系公平咯？ 系啦，佢就话个个人都排队，人人都要排，咁样就系公平咯？点解你会觉得咁样系唔公平嘅咧？ 我明白佢嘅谂法，因为我谂佢就会觉得咧。 我系唔应该同佢哋一样咯。 边个系佢啊？ 嗰个病人啊，系啊，佢、 啊、 会觉得我应该同佢哋唔同嘅。 但你肯定其他坐喺度前面嗰九个都唔系嚟睇惯嘅。 唔系，佢当然会谂翻就咁啦。 佢凭咩知道人哋个睇系点啊？系咪、 啊啊啊？所以佢可能会觉得咧，我作为一个月一次，你够唔够我物啦、啊啊？你如果唔够我物嘅话咧，咁就应该 我供养你噶咯。佢个心态 我系可以早啲睇嘅。 护士姐姐，我供养你嘅。咁、啊、但系护士姐姐咧，佢将佢心里面觉得。咩啊？个个都排队就系公平呢句说话忍住咗冇讲，佢、 哎、 就讲咗另外一句，系啦就话。 大概意思。 其实咧就系话我哋嗰、那个即系 system 系咁嘅，边个嚟登记先咧就边个睇先，其实咁样都好正常啊咁样。啊病人咧佢又嚟啦， 佢 就话啦， 觉得啦你，所以你呢个诊所个安排系统咪有问题咯。 哎嗱，类似我，你真系做呢啲 系你嘅规矩有问题。 系啦，佢又唔系呢个 system 系有问题。 佢又由公平呢个嘅定义，佢去咗下一步， 就质疑你啦。 Okay.贡献有关啦、 哦哦， 因为 正 系、 啊、 啦，佢讲咩咧？佢就话 佢层即系铺排过有， 唔系层层递进咯， 真系 递进 嘅。因为佢就话啦，咁样系叫唔公平嘅、哦，你知唔知啊？新嗰班佢哋未嚟过噶嘛。咩贡献都冇嘅，仲可以早过我睇，咁样咪叫唔公平咯？你有冇打过呢张牌啊？我想问下曾志豪， 呢个真新闻嚟噶， 真新闻嚟噶，呢个系呢位登记嘅护士姐姐将佢嘅经历咧就摆咗上一个咧，专系咧就系一啲诊所奇闻嘅面书嗰度。 因为我听佢呢句咧，实在太似系，即系好似讽刺咧，就话你就新嚟嘅，我就喺度好耐嘅。你就新嚟冇贡献，但你同我攞同样嘅福利，即系好似讽刺紧呢啲嘢咁样啫。 啊，好似讽刺紧社会 啊！ 你明唔明啊？ 佢可能睇得多。 我加咗好多税噶，你有冇嚟交税啊？ 就是、 你讲乜你傻噶？ 就 系、 是、类似呢啲啦。喂，你嚟咗香港几年啫？你有冇搞错？你搭巴士，你唔俾我排先， 系 啦、 啊啊啊。 我嚟咗度好多年噶啦，我年年都搭巴士噶真系。 或者佢可能系同个护士讲嘅，就系因为我贡献得多啊，你哋先至有继续呢一份工嘅啫，系咪？你仲要咁样对我，要我排队啊嗱咁样。 佢赢，我觉得嚟到呢度。我都唔知点答到佢咯。诶， 嗱，护士姐姐仲有得答，系啦、 啊，都要回应嘅。 系啦，佢个心系谂呢句嘅，话佢当时佢就话：咁请问你贡献咗几多啊？ 系 咯 系 咯 系咯， 心里面嗰句啫。 面头嗰阵咧，佢就系同呢位病人继续好有礼貌咁去讲嘅。佢就话：其实咧睇医生咧就冇得咁计嘅，咁个个嚟到都系唔舒服啊嘛，咁样，咁又好合理喎，系咪？唔舒服就要排队噶啦。 我真系想企喺医生面。 但系我唔舒服耐啲啊嘛，俾我先啦。 我睇一个。 我睇咗咁耐，武功都有劳啦。 我想话，其实睇咗咁耐都唔好嘅，你就唔睇第二个嘅。 唔系 可能个护士心里面都 想讲。唔系，我觉得咧，可能佢系用咗咧平时嗰啲嗰啲阔太去名店买嘢咧。喂，我熟客嚟嘅。 系啊， 你唔系唔俾我拣先系嘛？喂，我熟客，我一个月都嚟买一次衫啦。 又系， 可能佢就用咗呢个心态。 可能系，但系计公平嘅定义。贡献嘅定义，佢跟住佢答咗另外一样嘢，就令到个护士真系差啲忍唔住就笑咗出嚟。 系啊，点啊点啊， 系啦，因为咧，佢头先阿护士姐姐咧就问到佢就系话，咁啊个个嚟到咧睇医生咧都系要排队噶啦，因为个个都唔舒服啊嘛，咁样。佢竟然佢话咁 啊， 因为护士姐姐可能佢真系为博而博。护士姐姐话个个都唔舒服啊嘛，跟住佢就话啦，咩啊，我都冇唔舒服。佢哋可能都冇唔舒服噶，你明唔明白啊？即系嗰个盲肠系去到边？ 其实即系点啊？ 其实佢晕沉嘅， 系咯， 其 实真系好晕沉啊！ 跟住喺呢个时候咧，阿护士姐姐佢呆咗啊！吓冇唔舒服，你嚟做咩睇医生啊？跟住连阿病人佢都可能知道自己玩大咗，即系佢自己辩驳都唔知去咗咩，自己都知去咗咩地步。 去咗边啊？ 跟住佢口窒窒咁样讲：，我唔系话我唔舒服啊，我系话我好唔舒服。 即系我嘅程度系比你哋更犀利嘅。 所以点解？ 所以 应该 分流俾我。 我 咯，我先咯，真系 舒服啊！系，但我觉得最叻嘅咧都系阿护士姐姐，佢都系话：咁如果你真系好唔舒服嘅话咧，不如你睇下有冇位坐啦，你坐喺度等，唔好即系一个钟头先嘅，即系行个圈嘅咁样。 我开始 get 到佢个逻辑啦。 你真系 get 到啊！ 公立医院有分流， 系啊， 绝对唔系桂花田嚟就睇先，黄耀祖就迟啲。 咁咪去翻公立医院咯？ 系啊，咪咁 你嚟去诊所？ 点解嗱？公立医院咪公道咯？系啦，你哋而家呢度系咪就唔公道啊？你哋机制唔好咯， 系啊， 系咪啊？ 都系。 我冇得答佢噶。 你哋仲要收得贵过公立医院，但你哋嘅机制连分流都做唔到嘅， 好失望、啊。 先到先得、啊， 香港嘅医疗制度崩溃啊！ 崩溃啊！ 执咗佢啦。 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咧，我谂咧，各行各业嘅朋友咧，即系都会遇到一啲，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嘅情况出现噶。 唔系，咁啊，我赞咗个护士姐姐嘅，系啊，佢一路都好有礼貌地去回复佢。 但系我觉得个护士其实第二个应该俾佢入去睇先啦，系嘛？佢病情真系好严重啊， 系啊，要搵个精神科啊，系嘛？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广。天空有怪响，静默筑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有 Kala 的進退啊，是啦，你看醫生，如果看到剛才那個位置就退一步啦。 邊個退一步先？ 那個看醫生那個啦。 好啦，兩個人拍拖，咁啊由相識啦，去到呢即係可能拍咗好多年拖之後呢就話結婚啦咁樣。咁啊你都要睇下嗰個人係咪真係你嘅合心意嘅結婚對象啊。你覺得有冇得調查調查下對方有一啲过往嘅一啲事，可能佢唔同你讲嘅， 我就揾个私家侦探 check 下， 或者网上行踪都得啦。之前都试过，咩啊？你问可唔可以啊？我哋咪话有咯， 即系佢底啊， 可以啊。 你 嗱啲人有人 check 过网上行踪已经得噶啦，即系譬如有啲人话啱啱相识咧，你咪成日打佢名啊，睇下佢会唔会原来有第二个 Facebook account 啊，又或者佢会唔会曾经有第二啲地方可能有啲电 子反过事嘅，上过报纸嘅咁样系咪？ 系啦，又或者 话俾你知， 又或者有冇同第二个猪猪啊倾过偈啊咁样，你都有。有人试过咁样揾噶啦， 咁呢啲就睇下佢有冇即系额外嗰啲叫做恋情啊等等， 系咪着个底咯？ 咁你话犯过事都可以睇到咁叻？ 咁如果你有报纸卖，可能话陈大强咁啊，又偷鱼蛋咁样， 黄交叉组咁样，下一份就讲黄耀交叉，咁系人都知黄耀祖 咯，仲要影住个样 系咪？交叉耀祖咁样， 哇！试过喺系咯四仔旅行团度买碟咁样，你咪中晒招咯。 哦 ，OK， 都可以噶。 即系如果你觉得 真係唔安心嘅都可以去咁樣去 check 下啦。 我冇試過嘅，但我覺得會有人有嘅。 即係如果你好懷疑呢、這個又唔係， 你諗下， 犯法 如果第時啊，阿榮榮帶咗個男朋友翻嚟，話想結婚啦，你會唔會上啊？睇下個未來女婿係咩背景，你上網都可能會 check 下佢啦。 我真係冇諗到呢一步啊！琴日我先喺師兄嗰度講緊啊，阿榮榮姐樂樂咧要帶個男朋友女朋友翻嚟，我會點啊？咁樣即係點樣招呼佢哋啦？咁樣啊，但係而家原來咧喺大陸喺浙江 係。 佢竟然係有個首個叫做咧，即係第一個咧，去創立一個咧，喺你結婚之前，如果你想知道對方究竟嗰個底細 OK 唔 OK， 有冇犯過事，尤其是嚇家暴。即系讲紧家暴啊，即系呢个好紧要噶嘛，系啊，即系唔系话佢过往有冇偷嘢，咪做贼仔呃人啊？ 即系有冇家暴嘅前科啊？ 系啊系啊，佢话咧，即系佢话喺呢个浙江里面咧，个叫做家暴人员婚姻登记查询制度。佢话咧，即系希望大家咧喺你临结婚之前，即系话好谂清楚啊。虽然佢个表面可能好好嘅，咁可能嗰个兽性你唔知噶嘛，系咪先？咁即系可能佢哋又唔会，我唔知佢哋轻轻即系话一齐住先咁住埋先嗰啲咁樣啦，咁就好擔心，即係結咗婚之後，好多時都可能家暴就喺嗰段時間出現嘅時候，佢話你可以 check。 哦， 嗱，我只要攞翻嗰个人嘅身份证，你同佢就谂住，我谂住结婚啦，我 起到底啦。 隔篱嗰个佢有冇曾经试过有呢啲咁嘅家 暴？ 系啦，同埋有冇刑事拘留啊？或者 佢会用咩方法去揾佢呢啲嘅背景资料出嚟啊？ 即系如果你犯咗事嘅， 你 好似攞个良民证一样，我都 有啲似或者寡佬证啊咁样。 系咯， 佢呢个系 check 家暴嘅。 呢个 check 咁 check 唔 check 家务嘅 ？Hello， 佢有冇做过家务嘅经验？如果冇嘅话，都好危险，都系唔做噶啦咁样。 咁佢就话咧，即系喺2017年起咧，佢话因即系会实施呢个家暴嘅嗰个裁判啊，即系话，呢个人啊，你即系要被法庭判啦，咁或者咩接受人身安全保护令限制啦，即系话嗰个人如果 呢个稳阵， 嗰 个 危险人物嚟噶嘛，即系话可能佢之前做过一啲好前骚扰人哋嗰啲嘢，咁嗰啲人就会申请人身保护令，喂，你唔可以再接触呢个人唔知几多米嘅距离咁啊。 即系咧，等于啲人如果话你做老师，就要咧你有嗰个恋童资料库啊。 我有啊。 就会喺度 check 下，喂，睇下呢个人有冇先。 我去学校教书咧，而家香港好多学校咧都会要求咧，你有冇一个即系性即系同性罪 行 有关嘅 record， 咁你就要攞个证书话俾人哋知，系啦，证明冇试过呢一个。如果唔系，学校未必会聘用你。 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有另一个资料库咧？就系要 check 下个女人咧有冇长期都系大食啦。然后就系攞好多家用啦，跟住帮手做家务啦。 大食方面睇身形，其实都成正比嘅。好多时候 疑心重啦 ，check 手机啦，要求报道啦， 眼尾啊，两边左右咧系咪平衡？ 即系会唔会有呢一个情况？会唔会咁样系好啲咧？ 咁但系问题呢个系用测谎机，哦唔得，测谎机都冇意思噶。 系啊， 咁啊睇下嗰个人个唔知 有冇得诚实申报啊？到时啊正啊，真系。 对于女士们嚟讲，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少少保障啦，即系唔系话想 check 佢啲咩嘅。 但系你点证明佢以前有，而家就有啊？ 唔系， 佢以前冇，会唔会而家先有啊？ 系啦，可能我改 過。如果佢好似张家辉咁同你讲，我以前冇，将来会有咩啊？做家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11名同确诊患者同机嘅内地人打算由迪拜经香港转机翻内地，但由于冇登机证，喺本港机场滞留咗5日，同机多名乘客先后确诊新型肺炎。机管局话，6月20日收到报告之后，有11名嘅旅客乘搭亚联酋航空 EK380由迪拜抵港后，打算转机前往内地，但冇持相关登机证。机管局知道之后，即时联络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打算安排他们返回迪拜。据机管局了解，一名旅客寻日返回迪拜，但其余10人至今未有接受安排。滞留本港机场期间，航空公司有提供餐券和无毡。机管局又说，航空公司有责任了解各地入境限制和检疫要求，避免旅客滞留机场。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这一班 EK380航班有26名嚟自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抵港之后确诊，被列为输入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同机乘客应该被视为密切接触者。 任由他们滞留机场禁区是防疫漏洞，政府部门有需要检讨。何柏良在电台节目说，本港近期有多宗输入个案，主要来自南亚国家，面对海外疫情不受控，相信输入个案陆续有来。他又指香港目前的检测量仍然未够多。另外，粤港两地正商讨推出健康码。何柏良话，本港私人检测费要2000至3000蚊是不可接受，认为本港可以探讨使用内地试剂，但必须做好把关，引入前和海外试剂对比，而且交由政府统筹。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千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出版业界对于港区国安法立法已经有无法想象的惊恐，部分正制作的书籍亦都暂停出版。彭志铭在电台节目表示，有向你出售较多政治书籍的书商今年不参加书展是30年来首次，亦有部分正在撰写的书叫停，有书店担心继续销售和去年抗争活动有关的摄影集会不会被视作煽动不满政府，而出售六四事件有关的书籍在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会不会有问题。他又说，有小说集因为涉及社运内容，出版社完成排版亦都不敢赴任，令业界无所适从。对于有团体早前表明会到书展巡逻有没有港独书籍，彭志铭形容如同文革，要求主办单位贸发局交代，如果有参展书商被骚扰时会不会处理。深圳市政府将会在皇岗口岸原址重建新口岸，预料新旅检大楼将于2022年底建成，届时新口岸定位为一地两检纯旅检口岸，取消货检功能。深圳市委书记黄伟忠和市长陈如桂等市领导人日前出席皇岗口岸重建仪式。黄伟忠强调，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各级各部门要走紧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拿出先行示范区的担当作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之下，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口出入口都系交通畅顺。封路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有爆水管，去大窝口方向跟住惠景花园对开咧快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嘅。咁重复一次啦，青山公路荃湾段咧有爆水管，去大窝口方向跟住惠景花园咧对开快线封闭，咁现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路面方面咧，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都仲系挤塞。另外在九龙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葵涌道丽景行人桥方向荃湾、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大埔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我很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的很后悔。大学的时候没给心机读书， 没事好翻。 但其实最癫是他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呢，我觉得如果我那时候给心机读书，可能我就不用做电台了。 有笑有泪的人生和节目应该都是快乐的。 那以后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和你一起笑一起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 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风骚即安详即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有咩暑期工唔应该做嘅？ 辛苦唔做，唔包伙食都唔做。 错啦，应该系有危险嘅工作，譬如话高处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呢啲唔做。 豪仔答啱，咁请问文职工作系咪冇危险嘅呢？ 如果话文件贵啊，上重下轻啊，随时跌落嚟砸亲人噶嘛。 阿田讲得啱。得闲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的风骚即安短剧，暑期工想做得安心和开心，记住小心选择和睇真。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今集的嘉宾有 Albert 阿田娜，你同佢倾偈嘅阵时咧，其实你觉得边一个部分啊？即系 Albert， 我谂我哋有冇试过咁样同佢倾咁耐偈啊？ 又真系冇、啊，因为之前同佢即系佢有做 show 啦， 系 邀请过我去做佢嘅嘉宾啦， 一次啊嘛，系咪？ 我都唔止一次嘅、 啊，豪仔就真系一次啦，系咪？跟住就 令到佢冇咗啦， 系啦。跟住从完豪仔之后，我就冇再做啦。你有几个唔抵啊？ 唔系我喺我哋自己母校嘅校庆嗰啲典礼度有同佢一齐出现过， 系啦。佢迫于无奈啦，呢个系。 点解迫于无奈啊？ 唔系啊。 母校邀请佢啊！ 邀请你，你都是校友嘛？ 咁有几迫于无奈啊！真系乱噏廿 四。我自己最大嘅发现咧，就系咧，平时咧，因为真系前辈啊嘛，硬系会。即我 系 特别恭敬咁样嘅， 跟 住同佢咁样倾偈，你发觉原来 Albert 系一个好有幽默感嘅人，你即系一齐大家好似年轻人咁一齐笑咁就得噶咯。 佢仲叫你做耀祖添， 同埋阿祖同黄耀祖都有嘅。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 Albert 欧瑞强。 Albert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嘅靓声靓歌。 杜丽莎味道。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 杨艳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送你送到小城外。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Albert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Albert 欧瑞强。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寻找快乐的人啊，今集亦都是我哋 season 里面最后一集，我哋得到嘅嘉宾有 Albert 欧瑞强。 Albert 你好啊， 好啊， 你 好啊，豪仔， 好啊。 喂，其实咧就即系如果呢个名咧，我就好中意啊，我自己都寻找紧我自己系咪一个快乐人啊。 哦，咁啊啱晒啦，因为咧黄耀祖咧，佢经常喺呢一 part 嘅节目里边咧，无论如何见到边个嘉宾，都系问呢句嘅，就系、是。 Albert 啊，你系咪一个容易快乐嘅人嚟噶？ 应该系， 应该系 ，absolutely， 系咪啊？好有信心、啊， 好有信心。 点样容易发呢？ 容易即系话咧，其实我咧就好善忘嘅个人。咁、 啊、 咧，我就将所有嗰啲唔开心嘅嘢咧，唔知点解会自然地忘记咗。咁、 哦、 啊，剩翻嗰啲咧就全部都系精品啦，全部都系快乐嘢。 哦，喂，你就系见佢样咧系一个笑样啦， 系、啊、嘛？系啊系啊系啊，永远都好开心咁样嘅。即系咁，但系喺你过程里边咧。咁有啲咩你係會覺得曾經係唔開心嘅？唉，我都選擇忘記咗佢先。 哇，其實好多㗎啦，即係買六合彩唔中啊嗰啲咁樣啦。咁、 哦、 都唔中，搞我買咗好多次㗎咯。 咁我哋應該日日都喊㗎啦，如果咁樣嘅話。 咁即係其實當然咧，即係我相信冇一個人咧，即係尤其是呢大都會生活喺香港生活，唔可能即係全部快樂㗎嘛。如果唔即係除非佢傻咗㗎啦。 啱、 但係咧，即係遇到唔快樂嘅時候咧，就用自己嘅方法，好快。好即係自己同自己傾偈嘅我， 啊，其實呢啲都唔係太差，有人仲差過我啊，係咪？你未其實可能係即係焉知非福嘅，即係譬如你而家咁樣成日都要你好似你三個咁戴口罩，其實戴口罩好麻煩啊，覺得。咁但係諗諗下，我今日一路揸車翻嚟嘅時候，覺得咦，其實戴口罩好喎，一路咧就冇其他病痛，喉嚨痛又冇，傷風又冇，乜都冇，因為咧已經隔曬所有嘅病菌。 係 咁啊，咩？我覺得咧，任何嘢都係。焉知非福，可能即係針冇兩頭利咧，係調翻轉講，其實咧永遠都有好同埋唔好嘅人。 斜陽伴晚意，我像歸了倦，晚霞伴我過度甜，重回未愛戀，愛情路比千墨亂，情路太多彎轉。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 最终广播歌手呢两个身份呢，其实 Albert 真系。好多年啊，而我哋覺得好欣賞呢一位前輩、就是，就係咁多年你對你嘅事業嘅尊重嘅熱愛，即係好似半分都冇減過咁樣嘅喎、 其實即係都係為自己第一樣嘢，即係我做所有嘅嘢咧，咁啊梗係要自己嗰關要過啦。即係我嘅格言咧，都係即係唱歌又好，做節目又好啦，即係過得自己，即係人家又欣賞，咁啊完㗎啦件事。咁啊，即係自己開心，人哋可以能夠影響到人哋咧、感染咗人哋咧就好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喺當其時，好坦白講咧嚇，即係我香港電台咧就應該係41、42年前咧入嚟嘅。我77年有43年，43年。43年入嚟嘅時候咧，就唔知噶嘛，一路啊有得做梗係做啦，係咪啊？哇！又越做越多節目，咁好開心。但係其實咧，同時候咧，我係做緊職業歌手， 係啊，我哋都知， 而且已經係 犀利噶，中文金曲 系啊，已经攞咗 两 届金曲，同埋啲唱片都卖得好犀利。 梗系啦，你知唔知我近排咧走出去咧啊，即系铺头咧睇翻买去搵黑胶碟咧，我见到 Albert 嗰啲黑胶碟大碟咧。讲紧都唔系平噶，即系 有价有市啊！ 有啲几廿蚊嘅啫，佢即系而家都仲系有价有 市嘅。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可以咧一只欧瑞强换三只谭咏麟都得噶。点解？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点解啊？啊，你知唔知点解？即系黄耀祖未必知。 我想知， 因为咧，其实咧，因为咧，谭咏麟发行嗰啲唱片咧， 系 几十万噶嘛，我啊发行几千嘅啫嘛。咁、 哦、 所以咧，咪缺货，缺货啊！ 精品啊， 所以咪搞到咁贵咯。 你有冇上过信和嗰度咧？当年有冇抄过咧？有冇人影明星相嗰啲咁？ 有，咪即系有一排咧，我唔知点解，我初初唔知道有呢个行业。咁我每一次咧，我以前喺 TVB 主持节目噶，每个礼拜都做嗰个叫新地任你点啦。咁即系差唔多系第一个所谓 VJ 啊。咁然后我每一次走嘅时候咧。点解嗰几个摄影师咧，即系平常我哋都好熟嘅，佢一定喺度嘅。点解咁勤力嘅？礼拜日嚟嘅，咁次次都嚟啊，影影埋埋。原来后来有人话俾我听啊，喂，你知唔知你排第几啊？咩排第几啊？啊，我考试系实第尾噶啦，咁你排第几？原来咧喺信和嗰度咧卖相有排名榜嘅。 你嗰时有冇啊？ 有啊，就 系 有， 就系有特登报啊 Albert 咯。 排第几啊？ 最离谱就系咩咧？最离谱咧有一次真系好夸张嘅， 赢咗阿伦， 赢咗嗰个唔系我，系第一名，系唔系我啊？你知系边个啊？ 第一名 系边个？你估啦，你唔会估，你估唔到噶啦，唔关事，系我老婆。系啊， 佢老婆好靓女噶。 唔系啊，以前即系点啊？因为我嗰即系好低调嘅，拍拖系低调，连结婚都低调。但系咧，终于即系结婚都有个好友就喺明州做咗封面。 系。 咁之后咧就开始咧，唔知佢哋喺边度抄嘅喎？喺啲影楼嗰度，同啲影楼喺啲影楼嘅直情。咁然后就变咗第一名，喺度卖鬼晒，我都冇啊！哇，搞错咁都得嘅？ 自己 keep 翻张珍藏先啦，真系。 冇去买到真系、 输俾老婆抵啦。 咁你记唔记得你喺信和？嗰张明星相咧，系咪都系大帽噶？ 梗系冇啦。嗱，你要讲起大帽事件咧， 明星相嗰张唔系大帽啊？ 你所有嘢都有故事嘅。 好啊， 嗰时我未大帽啊。 我系咧，即系靠喺黑胶碟嘅封面先睇到 Albert 冇大帽嘅样。 你知唔知仲？咪仲有阿片，你应该要讲一讲咧。我啲头发多定黄耀祖多先？ 唔系咁，要多 过我就好多噶。 多过我就唔难嘅。 我哋即刻唔敢讲嘢。 你黄耀祖。 好多头发， 好鬼多头发噶。同埋你睇翻我哋啲长头发嗰啲，你啲麦上哥人咩只只碟都系冇大帽。 唔系，但系嗰阵时差唔多一九七几年， 全部黑胶碟都冇大帽。 Hello， 嗰阵时一九七几年，你而家2020年啊？ 咁啊，你睇翻下嗰啲咩八几年嗰啲劲歌金曲啊咩嗰啲，全部都冇大帽。直至到有一次，有一次系做咩咧？咁啊，同阿姐咧，即系汪明荃咧，嚟合唱嗰啲嗰啲咁样啦。咁我就唱英文歌。咁嗰次咧，不如大家一齐扮阿姐都扮啊，扮晒牛仔。 哦， 佢系扮牛女， 牛仔帽开始嘅。 系啦，牛仔帽啦，咁啊戴顶牛仔帽。即其實我都有戴啦，我平時有時去農莊我都戴呢啲噶啦，譬如但係平時著嗰啲衫就唔係呢啲噶嘛，因為著曬牛仔衫、牛仔褲噶嘛，但牛仔帽，咦都幾好睇喎，咁啊，然後咧就發覺咧嗰日咧，因為我趕住拍，咁我就冇 set 頭啊。 OK， 咁你知唔知道 set 頭幾麻煩？以前咧一 set 頭咧有一個御用嘅華姐，即係 TVB 噶，你聽過呢個名啦，即係 number one 嘅，咁啊好熟嘅。不如咧，揾一啲其他帽嚟戴下都幾得意喎。咁、有一排咧，就自然同阿姐咧就合力主持一個，即係兩個人一齊主持嘅、一個十幾集嘅節目，即係啲音樂節目啦。咁、次次都戴帽，咁原來好方便。而家原來咧，佢就哇幾好得意啊！一見到戴帽就係你啦。咁原來 build 咗個形象，咁啊戴到而家。咁但係當然啦，初期嘅時候咧揾啲帽都好辛苦嘅，因為香港未興噶嘛。咁原來突然間咧有一年咧，我記得咧全個日本咧都興戴帽。於是乎咧，我就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 掃貨 成街都係，哇正啊！我話即係唔係牛仔帽啊，嗰啲全部唔係牛仔帽， 咩帽都有曬， 咩帽都有，同埋有型嗰啲咯。即係嗰啲而家我都仲戴，啲唔係淨係 cap 帽，因為譬如而家啲打波。我以前咧就经常戴帽就打高尔夫嘛，打高尔夫就一定戴帽嘅，因为晒嘅。咁同埋咧，以前有一个习惯咧，就叫 collection。去到全世界，我去差唔多我发烧噶嘛，我打波嘅时候最初咧就去飞去全世界各地嘅球场嗰度打。咁每一个球场咧，佢有一间 pro shop，即系卖 咁样， 系卖嘢嘅，一定有顶帽，然后咧佢有佢嗰个球会嘅标志。咁你咪储咯，储下。我而家都顶唔住，我全部差唔多俾晒或者抌晒。 你有冇过千顶帽啊？ 而家如果唔抌咧有，但系而家有几百顶啦。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深。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 想问啊，打波开心啲定系唱歌开心啲？ 我谂诶，梗系唱歌开心啲啦。 足球同 golf 咁。对一般点分类嗰个开心系点 咧？嗱，而家足球咧就系即系如果你同阿伦比较咁咧，佢而家都仲系队长啦，佢又即系负责踢完波请食饭嗰啲咧。 哦，呢个重点嚟， 呢个重点嚟噶嘛。咁但系我咧其实就好少踢波啦，我几乎系唔踢噶啦，因为咧第一其实系好容易受伤啦，即系以我哋咁嘅年纪咧，唔系讲笑。 呢个会唔会系一种唔开心噶？即系当我哋学你话斋，喂，明明个心想做好多嘢， 即刻 overcome， 即系即刻要面对现实。即係話咧，你踢波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我咁啦。我最初咧就最後三場我走得好快，咁啊打右翼啦，哇！你走得快，哇！熟成只老鼠仔咁啊，因為我唔大隻啊嘛，梗係冇理由踢中鋒啦，係咪啊？咁然後咧就踢下，咦？好似慢咗啲咁啊，踢個中間咯。咁啊中場嘅時候，咦？你又技術你又唔夠張國強好啊？咁你不如你再褪後啲啦，咁咪踢右閘，右閘你知唔知右後衞？右衞咧你就唔使走咁多，咁啊 都要噶，睇你使唔使幫手助攻咯。 咁咧同埋咧就中堅咧係嗰啲老大嚟嘅，即係全部嗰啲甲組啊，嗰啲香港代表隊嗰啲 高大啲嗰啲， 前啲後啲褪啊喂，越位即係喝住你，哇正冇咧！我最中意踢嗰個位，但係最慘咧就係我同苗僑偉啊同一個位，咁咧即係。苗僑偉咧就而家又高大又靚仔又有型啦又受歡迎嘛，於是乎我就一路褪，我褪唔到去龍門啦，我守唔到龍門，咁又褪咩？褪咗去後備席，咁一後備席喎，咁即係你冇得做正選啦，咁然後後備席咧再褪。褪去边咧就做 啦啦队咯，系咯。 但 我觉得呢个重要，因为咧虽然讲就话讲紧一个足球比赛佢嘅退落嚟嘅过程咧，但其实好明显你会见到适用于每一个人咧。喂，咁啊自己岗位度，咁我做咗咁多年，可能话喂唔系嘛，我突然间又要褪一格，突然间又褪一格，可能主持变咗二把咩都好咧。 冇错。 这个过程咁有咩可以俾到大家就係可以适应到呢、 这个、 即係咪真係咁容易 呢、这个系我我諗一般人讲好似好难。但係其实呢最即係来来去都係自己个脑喺度諗。见住太多呢啲即係现实。咁、哎、你做电台同埋歌手两样嘢。呢样嘢我就体会最深啦。上上落落出出入入嘅好多歌手 ,artist。我又喺 TV 做啦。咁你见住好多呢啲咁如果你个心态呢你唔一早有个准备。啊！佢唱歌都渣过我好多啦，咁又唔有咩好呢我唔系好明白啊，点解佢会咁赚钱咁多嘅咧？咁你如果你咁样成日喺度谂咧，你咪即系好似，哎呀，好唔抵啊！咁你自己咧就开始有少少抑郁症 嘅，即系唔比较， 一比较咧死梗， 呢 个 最容易， 娱乐圈啊， 系啊， 尤其是娱乐圈系冇，即系冇，你喂你读书你读得叻，咁你考第一，咁你叻过我冇得讲啊！咁、我人生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即係哲學哲理咧，對我自己講，我從來冇講過出嚟、就係如果有得選擇咧，就最好啦。咁我就去爭取，唔係爭取 number one。我做咩都冇爭取 number one 嘅，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即係做第一嘅，因為我好覺得咧，因為我個人咧係好中庸嘅。我自細咧已經知道有中庸之道，我好細個已經知道，唔知點解。因為我乜都係嗱，我喺屋企咧，我係中間。有哥哥姐姐，乜都有嘅，我就系唯一一个系咁样嘅啫，即系个兄弟姐妹都有，乜都喺中间嘅，即系永远咧阿头又唔到我，阿尾又唔到我，读书一样，永远我未考过前十名嘅，考第尾又唔到我，升班啱啱升到，咁我由小学一路至到大学都系咁样嘅，咁啊个好处喺边度咧？就即系你永远唔需要咁受压力。即系你永远喺第一，你始终都会跌落嚟。 比上不足，比下 系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头先即系讲起 你想问即系话如果唔做 唔唱 民 歌嘛， 系啦，唔唱民歌，咁你会拣 咩 工作？ 咁其实系唔系我拣咗民歌？因为我初唱歌嘅时候咧，系唔系受民歌熏陶嘅？我唔知咩叫民歌嘅，反而咁啊，但系直至到中三咧，接触咗民歌，系啦，呢啲就系我中意嗰种。咁于是乎一路，因为我觉得咧好简单，我自己把声。我的性格 是 都是那些性格和那些声音、你才融入到那种歌谣。 所以你就企稳这个民歌界了、是不是呢 咁又唔係喎，民歌其實我唔係特登話揀個民歌冇人俾喎，即係我好想有其他民歌手咧，即係尤其是我而家即係呢二十年咧，好想栽培一啲新嘅人去唱民歌。但系真系，因为个唔关我事，都唔关嗰啲歌手事，唔系佢唱得渣咗， 系个潮流。 系啦，耀祖讲得啱咧，就系佢成个潮流咧，佢哋出世嘅时候咧，根本就冇咗民歌呢样嘢，即系佢唔系冇啊，而系有卡拉 OK， 卡拉 OK 之后咧，自然都冇埋 流行曲， 流行曲啦。咁佢哋唱嗰啲即系 Canto Pop 啊咩，就佢根本唔知道有件咁嘅事。 民歌你就系真系专家啦，但喺香港始终唔能够成为最主流。对于你个谂法，你觉得系点？有冇失望嘅？ 我冇失望到。咩叫民歌？其实你学即系你广义啲嚟讲咧，民歌就系嗰个地方嘅用嗰个地方嘅文化，讲翻嗰个地方文化嘅一啲生活嘅感受嘅感情，变成一啲歌谣，甚至乎可能系一啲旧嘅传颂，乜都得嘅。但系其实民歌唔会消失嘅，我话俾你听，系永远都唔会。 沙中旁，常烟路茫茫，常烟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眼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 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 将光辉洒遍每一方。 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的波浪，亦在人海中同航，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当你心变热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息明明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异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离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航，但求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 唔第一次系咪先？ 嗱，啱啱大家咧就听到咧 ，Albert 喺我哋寻找快乐的人嘅第一集啊 ，Part One 啫。听日会讲啲乜嘢咧？ 嗯， 佢连真系比较少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同佢太太嘅生活。下一集咧，听日我哋会听得到啊。 系啊，咁而家你可以上我哋嘅丰收快乐嘅面书啦。咁我哋咧亦都有呢、這个。Albert歐的快問快答，我們的影像訪問片段放上去， 還有你跟他唱歌的片段， 有沒有啦， 沒 有 收 拾 過嘛， 有我是這樣 tune 了 Albert 的聲音，就等他鬧鬧我鬧得沒那麼 厲害，他都沒有鬧你這樣 他取笑 我，那你又真的值得被人家作為茶餘飯後輕鬆一下的，我不用取笑你兩個字， 都是上網看看啦，有得聽有得看。 OK， 先第一節新聞報導 已经送交国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1点，跌2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49，澳加元系1.364，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56美元，卖出1762.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同下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吓。 系，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听紧节目《丰收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跟住有豪雨露。 豪雨露，端午节梗系讲下屈原啦。端午节爬龙舟纪念屈原，有啲人就话其实系误会嚟噶，呢个咧早喺屈原应有嘅传统习俗嚟噶，大家捞乱咗，捞乱咗。不过唔紧要啊，今年嘅端午节佢就话俾你听，边一样先至系真正嘅主角？你谂下，取消，但系屈原啊，纪念咩？纪念屈原嘅方法有好多种噶吓，四川啊有一个男人咧，佢就企喺河边嗰度，着住一身汉服，然后就企喺个栏杆度大叫一声：国无人莫我之系，又何怀乎故都？讲完呢句冇人明佢嘅说话之后，就砰一声，佢跳咗落河度。而呢个动作佢已经系连续第四年做㗎啦，冇错啊，因为佢系諗住用行为艺术嘅形式嚟纪念屈原啊。既然当年你汨罗江投江自尽，今日我哋亦都要仿效你呢个动作。不过我想提醒呢位男子呢，当日屈原呢就系因为即系嗰个主上呢就听信谗言啦，亲小人远言神，搞到佢咧亡国，然后佢就唯有咧就真系用投江嚟做呢一个最后嘅哀悼。你今时今日喺度投河，你会唔会有啲大吉利事？我惊你俾人拉咋。其实国内咧对于屈原咧系有好多唔同嘅纪念方法嘅，譬如有啲人就会话咧，我哋有啲唔同嘅节日咧，可能就会令到你多咗一啲嘅教育意义啦。佢话唯独系多谢屈原咧，我哋系有3日嘅假期嘅吓，即系呢几日嘅假期咧，原来对屈原嚟讲咧系一个咁重要嘅节日嚟嘅。咁当然啦，端午节就点会净系得放公众假期先得噶？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呢，屈原佢离开人世之前呢，佢曾经同一个渔父呢就有个对话㗎喎。係啊，因为首先古时候啦，大家都话啦，即係钓鱼啊捕鱼呢啲渔父呢，佢唔会觉得佢係一个做所谓嘅低下阶层嘅工作。反而咧就會覺得佢哋係有智慧嘅，係智慧嘅歷練嚟嘅。咁所以咧，佢最尾咧同漁父嘅一段對話咧，有啲人就話：嗰個應該都算係佢嘅遺書嚟㗎啦。咁佢就話啦，屈原咧就行到去呢一個嘅江邊，就見到漁父，哇！佢個樣咧就面色潮水啊！漁父就問佢啦：喂，你做乜个样搞成咁啊？嗱，跟住屈原就讲咗句咧，就你应该一定听过噶啦，经典嘅名句。信热情未死，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咁啊，意思都好明白啦。呢个世界都咁混浊，得我自己一个咧系好干净、好清洁。众人都皆醉，他们全部都醉醺醺，得我一个醒，所以我咪被人哋流放到嚟呢度，所以我咪被人哋搞到而家我颜色潮水，形容枯槁咯。咁然后个渔父就同佢讲啦：，唉， 众人皆醉，你咪同佢一齐饮醉咯。我哋做人又唔使咁拘谨嘅。我屈原又同佢讲，梗系唔可以啦。佢话咧，我宁愿葬身江鱼之腹，或者我俾鱼食啊，我都唔可以咧蒙世俗之尘埃。咁然后个渔夫就同佢讲啦，唉，你啊真系傻仔嚟噶，冇嘢噶。嗱，如果河水沧浪之水清鞋，就可以咧作吴英；沧浪之水浊鞋，就可以洗吴足。你一系就干净水就可以洗衫。如果你觉得啲水污糟嘅，你咪洗脚咯。嗱，呢一段对话咧，基本上就系成为咗屈原最后人生里边嘅重要嘅对话组成部分啦。咁你有冇发觉，其实同而家我哋嘅处境都系好似嘅咧？你可能好辛苦，你话哎呀，真系众人皆醉我独醒啊！无论你系讲紧可能喺办公室里边，哎呀，个个都咧吞扑蛇王，一有时间就攞平机票，得我一个好辛苦咁做嘢，你会好辛苦。个个开会都喺度讲废话，得你一个咧据理力争咧喺度谂呢啲建设性嘅意见，你亦都觉得自己好痛苦。期待最少日后或者，咁你就会觉得好痛苦啦。咁然后你一定会有啲老前辈，有啲渔夫就会同你讲：，嘿，我咪跟住佢哋做咪得咯。人哋五点收工嘅，你又何苦挨到自己六点呢？人哋简简单单就搞咗个 project 出嚟，你做咩谂得咁复杂呢？嗱，大到可能系你话面对而家社会，可能都系好纷乱嘅，你都系会有呢一种点解啊？个个都喺度扮瞓，得我一个清醒。嗱，不论你企喺边边，你都会觉得人哋扮瞓噶，所以你都会一样有屈原呢一种嘅郁结喺度，你一样会觉得哎呀，众人皆醉我独醒。咁你就要谂下啦，咁你想过点样嘅人生呢？因为渔父都同你讲咯，你系可以随波逐流嘅，都话落沧浪之水清鞋，你系爱嚟洗衫咯。如果你觉得呢个世道系仲系好干净嘅，你咪同佢哋一齐行咯。如果世道污浊咗嘅话咧，咁你咪同佢哋一齐咯。嗱，个分别就系你做唔做得出，同埋你觉得边一个嘅成果系你承受得到嘅咧？嗱，讲定俾你听啊！你坚持己见咧系冇好处噶，因为你见到屈原最尾嘅下场系点啊？喂，投江自尽噶、哦。就算佢唔投江自尽，佢唔开心㗎喎，佢不停就觉得人哋污糟，自己就清洁，人哋醉咗自己就醒，佢不停都系唔可以融入于世㗎喎。嗱，咁你諗下啦，你究竟系希望嗰一刻你系同大家一模一样嘅，定系你想假以时日，百年之后你可能会成为一个伟人啊？唔系，你可能百年之后你会成为大家有得放假嘅假期囉。你真系要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当你今日冇得爬龙舟啦，但你会照食粽，咁屈原究竟你会学佢边一样呢？你会唔会真系学佢有头先嗰种嘅清醒嘅心态呢？相信自己信。所以呢一只歌咧，我最尾都系送俾屈原嘅。系啊，过咗咁多年啦，其实真正最后胜利嘅，可能系你嘅屈原。 给中女啊，唔系给轻熟女的信。 合生字头嘅 JW 话呢一首歌系为女生而唱嘅，希望女生一同成长，一同扶持。而佢认为最神奇嘅事咧，就系填词人系男人，但系就好明白女孩子心入边谂紧啲乜嘢。作曲编曲杨振邦，填词陈永谦，监制舒文。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一岁一岁那么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W 轻熟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听过有古巨基最后胜利。 好，嗱，你呢排咧，即系大家系讲紧口罩嘅时候咧，都依然可以即系继续戴住啦，冇得走啦，系咪先？咁、我见到我哋香港咧，嘅啲口罩咧，即系占大部分咧，都系讲紧都系我哋嘅即系蓝色啊，即系医学用嗰啲，咁就好似安全好多啊。咁啊，但系其他世界各地咧，嗰啲朋友咧就觉得可能唔知佢哋冇货啊，定系觉得呢啲口罩太寡啦，我唔中意呢啲即系斋蓝色啊斋白色嘅口罩。咁咧就好多个方面咧，佢哋咧都有唔同嘅得意嘅设计咧。 咁你有冇睇到我哋今日呢个仙人口罩啊？ 人口罩 系啊，咁我顺便讲一讲先啦。你横掂讲紧口罩，因为咧有纸扎铺咧售卖仙人口罩 啊。哦，就一盒盒咁样烧 落去， 烧落去系。 里边有冇馅啊？先 系啊，有噶，佢真系攞纸扎， 唔够嗰啲， 佢有黄色，佢有黄色啦，有好靓嘅蓝色啊、红色啊，有晒花纹啦，系啊，有人都问嘅，死人要用咩咧火啊咁样啦，系啊，咁啊各式各样活泼可爱噶，$10一个。同隔篱一支飲品同价，真系你话咁劲啊！ 蚊一个， 系啊， 咁都好贵。 冇牌子，冇认证，冇话防菌，不过咧就有一个口罩。 会唔会佢一个可以重用噶？ 可能系啊， 就已经够啊。 系啊，我觉得都几靓啊，俾你望下个样啊， 真系觉得几靓。我送一个俾你啊嘛， 要 得， 系 啊，黄色嘅，譬如佢有一个黄色嘅面啦，跟住咧佢底中间嗰部分咧就有三条绿色嘅间啦，又或者有啲红色咁样咯。仙人口罩啊，系啊，不过睇下你点理解啦。系啊，有啲人就话咁，即系落到去都要戴口罩啊？ 哦，咁啊， 可能我哋落到去就系防咯。 哦，都好啊。 同埋而家啲人话戴惯咗嘛，觉得靓咗嘛，块面。 唔系佢成日都系咁噶嘛，即系地面啲人系点嘅，佢哋都系要下低要点噶嘛。 即系跟足潮流嘅，之前但系通常都系嗰啲咩电脑啊、手机啊最新嘅型号嗰啲 啊。系啊，嗱，你又好难烧个酒精搓手液俾佢啦。烧呢个口罩 ，O K 啊。 呢个疫情啊，你死咗都冇得避啊！简单话俾你知。 唔系诶，即系连鬼都要小心 啊。系啊， 就系咁啦，真系劲劲啊！我呢个做鬼都要小心。 仙人啊，嗰啲 唔系佢，我哋识嗰啲就仙人，唔识。嗰啲咪鬼咯， 嗰啲把鬼 系啦，嗰啲系鬼嚟噶嘛，系啦。 好，咁你讲到外国，我哋由地府行咗一个圈之后， 系啦，上翻嚟嗰度 飞机， 而家我哋要云游太空啦，我哋要上翻嚟啊，搭翻个飞机上嚟。咁咧就喺世界各地咧，今日将报纸咧就影咗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啲口罩嗰啲造型咧，我真系觉得可以俾个 like 佢，系令到可以将你嘅平时即系口罩已经生活化嘅嘢咧，可以更靓咯咁样。譬如喺札幌咁。杂房咁啊，佢哋咧就呢个叫做电动车喺个路面行噶嘛，咁佢就话为咗要大力宣传啊，大家都要戴口罩嘅时候咧，咁佢又得意喎，咁啱咧佢嗰个电动车咧个样好趣致嘅，佢前面咧个车头咧系有两眼圆嘅好大嘅灯嘅，咁佢嗰两眼圆嘅灯咧就好似一对眼咁样，咁跟住咧佢咧就喺个中间嘅位置咧就整咗真系咧整咗一个好大嘅口罩，唔系我哋即系戴喺面咁细个。系特登刻意做个好大嘅口罩咧，就变咗个样出嚟咧。嗰个电动车咧，系咯有对眼咧，你见到有对眼咧戴住个口罩咧嚟宣传，喂大家要戴口罩防疫啦。 哦，即系连架车都要戴埋个口罩。 系啦系啦，咁其实都好，佢喺个路面嗰度走访啊嘛。 即系好似我哋逢圣诞节咧，啲私家车就会将自己变成一只驯鹿啊嘛。 系啊，粒嗰啲圣诞帽咁样。系啊，咁啊呢个希望可以做到嘅效果。 但系佢唔系话我哋盏车油灯系好似车油灯咁咩？ 唔系啊。 即系车头灯好似对眼。 唔系，我知啊，通常话车头灯好似车头灯噶嘛。 哦，系咩？ 咁佢唔 系 应该 sell 第二啲嘅咩？ 哦，系啊，咁啊戴上啲咯，戴两只咯。 譬如戴眼镜， 戴两只。 系啦，因为要戴个太阳眼镜，等我车头灯唔使咁残眼。 唔系，而家企几可爱啊，见到。 好可爱， 我都觉得呢个系有趣嘅。 有趣。咁另外咧喺韩国咧，原来咧佢哋咧就又有呢啲新嘢咯。咁计你啲韩国口罩咪好正嘅，系咪？ 之前 系 啊， 系啊，系啊。 仲有啲嘅朋友咧，佢哋有皮肤敏感啊，话系戴佢哋嗰个咧先至好啲嘅。 你知唔知呢个韩国口罩咧？我上次做一个访问咧，好笑噶。咁咧嗰个嘉宾咧，佢就嚟到啦。咁啊都系视像嘅啫，不过佢都戴咗口罩稳阵啲。跟住我话啊，你个口罩同我一样都系黑色嗰只。跟住佢同我话，你知唔知咧？我嗌我老婆咧，佢先肯俾我戴呢个口罩嘅啫。 因为好矜贵。 系啊，我话咩事啊？佢话我今日同老婆讲，老婆我要出镜啊，你可唔可以咧唔好再叫我戴白色啊、蓝色嗰啲口罩咧？你帮我戴呢个黑色口罩，唔该你。 系咪啊？觉得。 跟住我想象唔到，原来已经去到一个即系属于系非常情况。配給供應咁，哎呀笑死我！因為我話咁陰功 噶。其實屋企啲口罩咧，我都有噶。 即係有分類。 譬如嚴重啲嗰排咧，我家姐話：你梗係用日本嗰啲啦，但係疫情即係可能平淡啲啦，冇乜症啦。咁跟住你話用翻啲薄啲嘅咯。 係啊，譬如我今日咪戴布口罩咯。 係啦。 咁我今日我又唔會再出去啦，放工翻工就走噶啦嘛，係咯。 我冇個，我之前咧有白色嘅口罩咧，咪得幾個，都你俾我噶嗰陣時，我攞嚟襯衫咯。即系通常咧真 真 嘅，唔系、 okay、 因为嗰件事系你，如果你已经着住咗蓝色嘅衫，因为我嗰阵时候，譬如全部都剩翻蓝色嘅， 好多时都得蓝色衫。 系啦，咁用蓝色口罩咧，觉得勾住啊太蓝啦咁样咯，唔想太蓝啦做人。 系啊， 嗰阵时咪系咯，即系如果我着粉红色衫，我就会戴白色咁样 咯。即系话口罩都有几款啦。咁好啦，韩国咧佢而家咧兴咧就其实个面咧就任你自己去配搭。咁佢就整咗个胶嘅夹。咁咧即系夹啊，即系有个胶嘅，好似戴眼镜咁样嘅，系啦。咁咧只要即系戴住个耳仔嘅，咁只要你咧就系套一啲任何嘅唔同包装纸咧，你就有唔同嘅面罩啦。佢净系面罩， 但系包装纸又未必可以保护到系嘛？ 佢哋 即系飞沫咯，即系如果即系喷到埋嚟嘅，我都挡一挡咁样。 防飞沫就唔系一定防菌嘅，咁佢净系笠咗咧一个橡皮糖咧，咁样笠住落去嗰个眼镜。框里面啦，咁你可以、哦、即系唔同 橡皮糖嘅袋， 系啦，袋你要大嘅咁样， 咁咪好袋浸， 咁最安全嘅嗰个袋又梗系用密实袋啦， 系啦， 嗱，皇家蓝变绿几好啦， 你要 系咪先？ 大码先至可以遮得晒啊！ 有啲系直情装蔬菜嗰啲都得噶嘛， 系啦，咁好啦， 用保鲜纸啊， 有啲咧咪话咧，即系食嘢嘅时候要除低口罩咧，好鬼麻烦啦，又惊咧，即系一路食一路讲咁样，好 哦，中间开窿， 系啦，以色列咧就有一个咧。是 即系拉链口罩咁样。 系啊，即佢咧，不过好核突嘅， 好 核突 喎，点解咁样衰嘅？ 即系佢戴咗个口罩，但系佢喺啱啱 嗱，大家可以想象下咧，嗰个颜色啊，就平时我哋用嘅即系 蓝色口罩， 蓝色啊医学口罩一样款嘅啫，就咁表面睇上去，但系咧佢就喺你个嘴嗰个位置度咧，就加咗个乜嘢啊？ 黑色拉链咁嘅嘢咧，咁佢跟住咧就将你抹开嗰个口嗰个位置咧，咁你就可以放落去食嘢，跟住你咁其他位置就唔会外露。 我覺得呢個反而唔及我上次，我上次介紹日本咧，佢哋點都要去居酒屋啊，去玩啊嘛，飲酒啦。佢哋就係話咧，戴嗰個成個膠蓋笠住，好似個頭盔玻璃面咁樣咧。佢話你嗰個又唔使飛沫噴出去，你又食嘢咧，你喺自己嗰個保護盔甲裏面度食嘢咧，咁咪最方便。 即係其實韓國呢個 OK 咯，係咪啊？即係佢有一個面罩。 但你要夠翻少少距離嗰個面罩，我覺得好過開個口罩咯。 我都見到咧，有啲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候如果而家要搭飛機嘅話咧，好多時候咧就會用咧豪仔頭先講嗰種嘅面罩， 係啦， 膠嘅面罩，咁都隔咗啲飛沫在入邊， 起碼咯， 係啦。咁就算你就即係除一除個口罩嘅話咧，你都仲有一個嘅防備喺度。 系啊，我觉得嗰个实际啲啫，咁样真系啊。 咁至于咧，譬如你话我喺呢段疫症期间，我真系好想喺2020呢个咁特别嘅一年系结婚咁样。 咁点啊？ 有结婚口罩啊？ 呢个真系好靓啊！你知印度咧嗰啲衫，女仔嗰啲衫好靓啊， 色彩又缤纷。 系啊，你有冇见过咁靓嘅新娘子可以咧成套连埋个婚纱，即系嗰个佢嘅传统。 我睇唔出佢嗰个口罩嚟嘅，佢似系佢嘅面纱啊、面罩咁样啊，真系。 因为佢哋过往嗰啲衫咧都系有啲面纱啊、面罩咁噶嘛。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55岁新型肺炎男病人凌晨在马加烈医院死亡。病人在5月底在菲律宾因为中风入住当地医院，6月23日乘坐专机紧急运送抵港，随即入住马加烈医院。当时他正在发高烧，情况严重，及后确诊。病人情况其后转差，出现败血病，治疗期间病情持续恶化，至到今朝1点30分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并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本港至今一共有7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死亡。全国人大常委会今个月28至30号再开会，议程暂时未有审议港区国安法的议程，但有港区人大获邀列席。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在本台《议事论事》估计，港区国安法会在月底的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对于港区国安法有机会在7.1前通过，但条文仲未公开，梁爱诗认为是为了避免引起社会冲突。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在本台《千禧年代》就质疑中央政府没有听完各方面的意见。他又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早前有份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见面，认为他应该公开交代向对方反映了什么意见。11名内地人由迪拜坐飞机来港转机返回内地，但由于没有登机证，在机场逗留多日，同机有26名乘客先后确诊新型肺炎。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同机乘客应该被视为紧密接触者，任由他们滞留机场禁区是防疫漏洞，政府部门有需要检讨。何柏良在电台节目说，本港近期有多宗输入个案，主要来自南亚国家，面对海外疫情不受控，相信输入个案陆续有来。他又指香港目前的检测量仍未够多。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机管局表示，机场今年头五个月整体空运量较去年同期下跌1.1%。机管局为维持货运力，向民航处申请将部分客机改装运载货物。民航署过去几个月批出大约6000班的全载货客机的申请。机管局表示，医疗、防疫和消毒用品等在过去五个月货量升幅最明显，机械设备、半导体和电信产品的货量最多，占整体货量超过40%。速递公司在二至五月透过机场处理的货量亦都增加20%，相信和疫情期间市民多了网购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青山公路荃湾段有爆水管，去大窝后方向近住惠景花园快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就是青山公路荃湾段有爆水管，咁而家去大窝后方向近住惠景花园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慢车；而大潭道去翻柴湾道亦都系慢车。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系繁忙，龙尾空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葵涌道丽景行人桥方向荃湾、屯门公路上小榄转车站去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大埔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台六月三一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咧，我做师兄祠堂嘅时候咧，就好 hyper， 好中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嘅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啊，我觉得自己嘅定位好唔清晰啊。 哦，好易解决啫。嗱，记住你呢啲咧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系前辈，劲啊！ 咁啊，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咯。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师芬，你觉得女神应该具备咩条件呢？ 样靓身材正咧，杰堂。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有思想。 佢有齐晒、啊。 你唔系借啲耳踢字嘅？ 我冇咁厚面皮。佢最近仲拍埋剧同广告添。 哇，咁啊真系要听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师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爱情读心思。今个星期有 泳图 B B 林泳图 女神啊。 On a Saturday night。 风骚职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有咩暑期工唔应该做嘅？ 辛苦唔做，唔包伙食都唔做。 错啦，应该系有危险嘅工作，譬如话高处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呢啲唔做。 豪仔答啱，咁请问文职工作系咪冇危险嘅呢？ 如果话文件贵啊，上重下轻啊，随时跌落嚟砸亲人噶嘛。 阿田讲得啱。得闲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职安短剧，暑期工想做得安心同开心，记住小心选择同睇真。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子成 sir. 开始点名，曾小豪。 到。 曾小豪，摺翻好件衫，打翻好条呔，同埋梳翻好个头。 哦，知道。 桂小田，桂小田，你做过咩啊？你喺度敷紧 mask 啊？你有冇尊重过你阿 sir 我啊？ 一次咁多啦，前排啊喺餐厅有人问我有冇兴趣搵份工啊，暑期工嗰啲咧，我话拍片啊，影下相咁就得啦，咁我要啊把握时间 keep 下先得噶啦。 暑期工，曾小豪，你上堂睇手机，收翻埋佢啊。 子成 sir 啊，我等紧一个好重要嘅电话，今堂咧俾我摆台面啦，一次咁多啊。 好重要，女朋友搵你啊？ 唔系啊，阿 Sir 啊，我前排咧见咗份暑期工，佢话呢一两日咧就会有结果通知噶啦，人工仲几好噶，我好想做到呢份工啊，所以咧我唔可以 miss 咗任何电话噶。 又系暑期工，睇嚟今堂我要教下你哋揾暑期工嘅道理啦。 子成 Sir 啊，揾份暑期工啫，简单嘢啫噃。嗱，见到有地方请人，人工唔错，咁我可以行入去见工咯。好彩嘅话咧就见成啦。唔使专登讲道理啦。 嗱，你咁谂就唔啱啦。做咩工都好，做暑期工又好，最紧要咧系安全至上。你哋处于求学阶段，唔够工作经验，有啲危险性高嘅工作，例如高处工作、操作起重机械，又或者涉及处理危险化学品嘅工作等等咧，系唔适合暑期工去做噶。 斗得份人工啊，老板叫到啊，都要照做噶啦，唔系咁嘅咩？ 梗系唔得啦。呢类危险性高嘅工作，一定要有足够相关嘅经验先至可以做噶。嗱，有啲工作，例如气体焊接又或者火焰切割， 操作吊船、操作叉式起重车等等。法例规定，甚至要已经接受过训练和持有相关证明书的工人才可以做的。曾小豪，你见嗰份系咩工嚟噶？ 物流业都系搬搬抬抬啫嘛，冇难度。 咁咪代表你忽视搬运宠物嘅危险性咯？唔想喺搬运嘅时候整伤或者扭亲啦。搬运之前有好多嘢要留意噶。 哎呀，我听过啊，喺搬运之前咧，要先评估咧物件嘅重量同埋体积，再考虑自己嘅能力咧系咪可以应付。如果唔得嘅话咧，就唔好勉强啦，应该搵人帮手咧一齐搬噶。 啱啊。要量力而为，仲应该善用机械辅助工具，例如手推车去帮手搬运，可以帮你减少因为搬运而受伤的机会。做物流业搬运货物咧就在所难免噶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搬运的姿势要正确啊！ 我知啊，我爹哋啊成日提我妈咪啊要有正确嘅提举姿势嘅，等佢咧唔会成日扭亲啊嘛。爹哋话咧要点样做咧？大家跟住嚟做啦。 好， 系啦，要双脚分开以保持平衡，平衡到啊？ 平衡到。 啊 ，OK， 尽量咧就靠近嗰个货物，唔系靠近我啊！哎呀，要啊曲膝半樽咁嘅位置，保持咧腰背咧要平直啊！双手要捉实呢个物件，仲要将咧货物咧贴近身体咧，然之后运用大腿嘅肌肉，哇好实际啊！你冇啊，咁啊，企起身，慢慢企起身，知唔知道？避免咧突然间咧或者急速咁移动你嘅身体先得噶。 记得好清楚、啊，桂小田，我仲以为你净系记得啲韩剧剧情添。 子成 Sir， 你唔好赞我先得噶，我会怕丑噶。啊，即系咁样。话说话，曾小豪，以你咁嘅身形咧，吓人如其名，孱仔豪咁样，点解你要拣一份物流工作做啊？你走去搵份文职做啊，翻 office 啊？哎呀，执头执尾咁样啊，送下文件咪好咯，安全好多啊，咪啱啊，断手断脚啊，赖公司啊你。 Sir， 我要投诉桂小田改我花名。 桂小田。如果曾小豪改你花名，叫你大食田，咁你会点谂？ 哎呀，唔好意思啊 Sir，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嘅，因为食得时福。 总之对方讲咗唔中意嘅话咧，就唔好再讲人嘅花名啦，要互相尊重啊。好啦，我想讲翻，桂小田啊，头先听你咁讲，你觉得喺 office 做嘢就一定安全，一定唔会出意外？ 阿 Sir 啊，喺 office 做嘢都有嘢惊唔系化啊！嗱，你惊啲文件多得滞啊，系咪会砸亲你咁样啊？ 你讲得冇错啊，摆文件嘅方法同埋次序都好重要噶。要将较重嘅文件放喺柜较低嘅格。嗱，如果个文件柜上重下轻，真系好容易成个柜冧咗落嚟砸伤人噶。啊，桂小田，讲翻你份暑期工啊，有人揾你做 model。咁间 model 公司信唔信得过噶？ 系又揾得佢拍片做 model， 十成十系陷阱嚟嘅。 陷阱你个头啊！呢啲嘢咪肤浅咯。阿 Sir， 其实咧揾我嘅系一间食品公司，佢话咧见过我食嘢嗰个样咧，好鬼啱 sell 佢哋新出嗰个产品嘅，所以咪想叫我帮下手拍下片咁咯。 咁揾你相比食，应该好有说服力嘅。系咩食物嚟啊？ 咸肉粽啊！ 哇，好啱你啊！ 暑期工想做得安心同开心，咁就要记住小心选择同睇真啦。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啊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咧，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可否一觉苏醒？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 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放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使淡定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在艰难里希望从未吸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Can w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 发奋力争上游 升学出路就业辅导和各位中学文凭试考生共同进退 奋发时刻 DSE 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杜婷吴宝成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课程资讯今个星期有明爱专上学院的代表介绍他们的物理治疗荣誉理学士和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一起投入每个 奋发时刻 安哥同学会， 即系刘以达之后，最初就跟佢玩电子乐器嘅，佢成日都唱我噶啦。我交咗几期学费之后咧，就即系做咗朋友啦。咁我就冇再交学费啦，当然就成日上去佢嗰度就玩啦。咁但系佢写好多 demo 出嚟，我就自荐就边俾我填啦。咁即系大家都一腔热血咁样做。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陶安， 我系陈少琪，安哥同学会。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問大家咧個處境題目啊，咁咧譬如話咧啊，我哋三個咧就約去食飯啦咁樣，咁啊可能我已經到咗個你哋到咗嗰個會場地點啦咁樣，咁我同阿田就問啦，喂，嗰個餐廳究竟喺邊度㗎？咁樣你話俾我聽啦咁樣，好啊，請問你 你会用乜嘢嘅形式 去揾 嗰间 餐厅？ 唔系去话翻俾我听。譬如你嗰个地点就系可能呢个唔知乐富道一号咁样啦，嗰间餐厅名啦，诸如此类。请问你会用啲乜嘢嘅方法、步骤、次序咧，将而家呢个地址话俾豪仔听？ OK。 阿典先定我先啦。 我先会真系俾正确嘅地址你，即系话俾乐富道一号。咁样 OK， 我仔细啲，手机通讯咩都好啦。你打，你会用打电话send message 俾我啊？如果 send 嘅，你会点样 send？ 你个步骤会做啲咩？系啦， 我讲先啦，讲 啦，好啦，你 讲先。我会做嘅就系，譬如我哋去当喺乐富入边，佢哋二楼三号乜嘢餐厅咁样，我就会喺嗰啲咧开 open 嗰啲饭啊嗰啲咧 ，tap 张相，话俾佢知呢间已经有铺头名啦，有铺头地址啦，咁我觉得你应该会揾到噶啦。 呢个系早嘅， 系啦。如果都揾唔到嘅话咧，咁我就会 tap 一张地图。 哦，地图， 我会 tap 一张地图，跟住我就会画箭嘴咯，即系譬如我知道哦，原来你而家咧就喺乐富地铁站嘅，我嗰个咧你就要上二楼，嗰条线点行咧，我就会再亦 tap 咗张相之后咧画箭嘴。 系， 咁我都如果咁都揾唔到嘅话咧， 就我哋下次 即 系 佢上我屋企啫。 系啦， 佢上屋企揾嚟揾去，落咗车揾唔到屋企，我话你咪攞住个 Google Map 咪得咯，即 系 有咁难咩？三秒嘅路程就话开始火啊嗰阵时，但后屘我原来个司机点错咗，佢落错咗车啊阴公，跟住我即刻揿翻低自己，嗱你而家要点要点要点啊咁样咯。 不过你都唔好问我，琴日咧约我老婆咧去铜锣湾利舞台咧，咁我其实好少去嘅，佢就话你识唔识去利舞台啊？我话我识嘅，你总之出咗嚟之后揾我啦，跟住咧我上咗去之后咧行咗10分钟，佢话你系咪荡失路啊？我话系啊，我咧个地图越行越远，我唔知行。 即系人哋叫 你 喺西岭， 会用地图点到点嗰个咁样， 有啊，我都 系 跟住行咧，我都行错，我行咗去，我行咗离远咯。 OK OK， 好啊， 冇嘢啊，你啦，你用咩方法？ 唔系我会俾就咁俾地址咯，咁 点样叫就咁俾啊？ 就俾文字嘅地址咯， 俾文字地址， 广播道31号咁样啦， 就系啦， 广播道30号，咁俾你就自己揾咯。 哦，咦，你系咪因为睇过个报道，所以先咁样决定噶？ 咩报道啊？ 吓， 唔知啊，咩报道？我 冇 睇啊。 咁就好啦。 哦， 因为咧，真系原来咧，你知唔知阿祖同阿田咧，啱啱真系两个唔同嘅， 所以我哋唔可以拍 传递资讯嘅方法。 好配合你， 唔系好配合我。 佢就系一定嘅年纪，佢用文字嘅，我就系用手机应用程式之类 cap 相啊之类嘅。 系啦，佢话原来咧，而家咧，佢话大家冇怀疑，但系佢话咧，原来悄悄地咧有呢一个咧变化喺度，真系咧，佢嚟自日本嘅一个调查咧，佢就话。佢哋发觉好多后生仔，全部都系用阿祖嗰啲方法 ，cap 图。 后生仔， 佢话咧，佢哋忘记咗咧，甚至乎好似话，你哋系咪唔识用 copy and paste 嘅咧？ 系， 佢话咧，阿田咧就代表佢哋咧，即系呢一个所谓嘅上一代咧，佢哋就觉得好唔聚财，好唔惯，就话你哋搞咩啊？点解你哋连一个地址咧，你哋都唔识得可以直接将佢 copy 再 paste？ 啱啊！ 你全部都 cap 图啊？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 喂咁。因为系啦，即系我个会觉得咧，我俾咗个地址，呢、這个咪就 系 个地址，你咪去揾咯。 系 咁，我做咩要招呼你咁多嘢 嘅 话 咧，我可以俾多好多嗱，都系一样嘅。你唔会知道，譬如我哋要去风骚大酒楼，你唔会知道喺乐富商场307号二楼嗰啲咁样，你冇嗰啲资料噶嘛。 我知啊。 但如果你咧，你就咁，你都系 search 噶。其实你咪打风骚大酒楼，但佢已经会出晒所有地址啦，价钱系几多啦，边一个地铁站出口最近啦，联络。电话啦，呢啲所有嘢齐晒 ，keep 一张相系百有嘅，咩都有。 好啦，你知唔知有咩有咩分别咧？ 系 你知唔知有咩分别咧？ 我就会觉得，我做咩要招呼埋你呢样嘢？连呢样嘢你都唔去揾？ 唔系，但系你都自己打地址，其实你都复杂噶。 唔系，即系譬如我约你去边度等啊嘛，你讲紧，咁我就俾个地址你啊嘛。 系啊系啊，唔系嗱，其实你唔使谂到太复杂话咩，我做咩要招呼你嘅？佢纯粹讲紧好简单，譬如话，喂，阿祖你屋企其实地址喺边度噶？哦，广播道30号。 系。 咁究竟咧，你系会将呢段文字，无论你写又好 ，copy and paste， 你系直接将呢段文字 send 俾对方啊，定系你话，哎，麻鬼烦，我上个 Google Map 度，我搵俾你睇，就系广播道30号成张图。cap 俾对方就咪文字好啦，系啦嗱，好啦，点解有咩分别呢？可能你话咁一个就 cap 图，一个就 copy 再 paste 个资料，有咩唔同呢？咁咧，佢话日本嗰啲职场嗰啲老细咧，嗱佢唔系纯粹屙过嘅，佢有道理嗰个话， 系 大佬啊，我上次佢譬如有一个系做拍摄工作嘅，佢就叫个助手咧话俾我听，你约我去个 studio， 请问嗰个地址喺边度？咁个助手咧就成张图 cap 俾佢，跟住嗰个老细就好嬲啦，佢话。你话俾我听，你 cap 呢张图俾我， 我点样可以直接喺你呢张图里面去打电话搵呢间 studio 呢？因为 cap 咗图呢 系 有电话， 系 揿唔到嘅。 佢 send 条 link 咯，系咪？ 系啦， 佢 send 条 link， 佢咪会又会好啲啊？咁样。 唔系，佢就话点解你唔可以直接？譬如话喂个电话就1873188，佢话你打埋上嚟，跟住个后生仔问有咩方便啊？你如果 send 咗个电话 number。我係直接撳個電話 number 已經打到啦嘛，佢話嗱，如果你 send 張圖咧，譬如話啊嗰個酒樓， 我仲要記住， 我要先開住呢張酒樓嗰張 cap 圖，然後望住1872388啊，等等先，然後將佢變翻做打電話嗰個鍵盤，然後打到1872咧，又唔記得咗咯， 係啊，係啊，我明我明啊，係 啦， 我最唔中意 係啦嗱，咁然後咧 兩睇啊嚇，我要嗰樣嘢，呢個係真實嘅例子嚟嘅。話說星期一嘅時候，桂花田上咗我屋企，不過佢唔識上我屋企。所以咧，佢就問我搭咩車啦。嗱，佢就嗱，佢問，跟住我全部都係打出嚟嘅。如果你好似我咁要打咁多字嘅話咧，咁你就睇下打字係咪最方便嘅方法啦。嗱，我就話啦，嗱，佢就話點樣可以銅鑼灣上嚟啊？跟住我就會講啦，嗱，首先你咧就要搭103咧過咗海啦，或者地鐵啦，再落咗車之後咧，就去到銅鑼灣嘅邊一個位置嗰度，嗰度咧就有巴士站噶啦。呢一架車同埋呢架車都可以去到我屋企噶咁樣。係，咁呢個係第一輪啫嚇。跟住咧，我仲話咧，記住啊，你要喺邊一個站邊個站度落車。咁样，跟住咧就再将我个屋企嘅地址 send 俾佢啦。send 完咗之后咧，跟住佢又问我咯。如果我喺北角唔系用呢个方法，我又可以点样嚟到你屋企啊？我就教佢啦。嗱，你首先咧就要喺北角嘅边一个嘅地铁站出口度走啦。出落咗车之后咧，应该咧就点样，你就可以搭到的士噶啦。各样嘢咁样，即系你估如果即系要咁样嘅话，即系一撑要吼出嚟噶。 其实唔系讲紧呢样嘢，系佢系讲紧就系话你有冇一啲好直接嘅资讯咧？佢话究竟当你传俾我嘅时候，佢系即刻使用到。譬如举例咧，你话搭81号 B， 系 咁你咪照打啊，或者 81B 咁样咯，系咪？ 其实我觉得喺呢件事上面咧，我觉得两者分别唔大嘅，因为咧你讲你个屋企咧， 系 无论你系直接打你嗰个地图落去定系 cap 图咧，我觉得分别唔大嘅。但系佢讲紧咧，譬如话约间餐厅食饭咧，因为佢进一步说明佢话。譬如我想去食嗰间餐馆，你就 cap 咗张图，话喂你咪自己嚟睇咯咁样。咁咧对方收个咧佢嘅 order 位咩咧？佢就话喂，我想睇下呢间餐厅里边啲嘢啱唔啱食。咁你俾张图我， 咁你 佢唔系 link 嚟噶嘛？ 你咪自己去 check 咯。 唔系啊，佢嘅意思就话 我俾咗嗰个 cap 咗张图，应该已经有名噶啦，你咪自己 search。 我咪要再要自己 search 咯，但系佢就话 唔系要喂埋你食。 唔系两样嘢。佢话如果你好似所谓上一代咧未咁兴 cap 图咧， 系 你系会自己打，一系就 copy 条 link。一你就打啊呢个系风骚餐厅，咁咧佢话对嗰个收嗰个嚟讲咧，佢好方便就话，嗱 你有条 link 咧，我一揿我就入咗一个 website， 我就睇到个啱唔啱食。就算你话你系 send 文字嘅，咁我可以 copy 你段文字，譬如你话风骚餐厅，我就 copy 你嘅文字，然后摆落个 search engine 度咧，佢话好方便啊。 哦，佢话咁嘅方法好过 caption。 系啦，因为佢话相咧，佢话原来对即系你可能当嗰啲叫裸背咧，佢话呢张相咧已经系所谓最终嘅产品咧，佢唔可以再喺里边改动，我又唔可以揿掣啦，又唔可以打电话啦，又唔可以喺里边咧再揾任何资料啦。话佢话咁样系一个世代嘅小冲突啊。然后佢一问咧，仲要佢话好多年轻人都话系啊，我哋好少会再咧话我 highlight 呢一段嘅文字特别 cap 俾你咁样咧，冇人再做呢啲啦。 但如果咁样呢个嘅少少嘅即系调查啦， 系 对于如果即系譬如我嗰、那个对家系一位长者嚟。一个长辈嚟嘅，系咪我应该要用文字对于佢哋嚟讲系适合点？如果我觉得嗱， 唔系你睇下你个长者咧，你觉得佢需唔需要咧？就系话收到你嘅资讯咧？ 即系我谂紧我爹哋妈咪咯，因为其实我好多时候，譬如我要约佢嗰样，我都系选择咗 cap 一张图呢个未地点，佢未必有得咁样 click 入去睇到咁多嘢嘅。但其实我又见到， 我怀疑佢系啱嘅，因为佢唔需要再 click 入去啦嘛。 系啊， 佢可能只系需要知道个地点啫嘛。 够咧咁样， 我觉得系 有地址有电话，系咪已经做够咧？即系我都想谂下，其实你做啲咩都好。你都系想呢个对家收得到啫嘛？ 系啊，唔系，但呢个我都反省，因为我其实而家都太容易就 cap 图啊。你约边度食饭咧？有阵时你 cap 埋图，仲影埋相添。即系话喂，呢条咪波兰街咯，隔篱山东街啦，总之我哋呢间餐厅啦，咁样啦，你都系用呢啲就交代咗噶啦嘛。系啊，我而家睇完佢呢个少少调查，我都话。 咁即係會唔會咧？有人都嫌咧，就係話你最好都係有個電話 number， 俾條 link 嚟， 係俾條 link 嚟。 我有陣時 cap 咗張圖咧，會畫啲圖畫嘅，有啲箭嘴啊。 係啊，越嚟越多而家。 嗰啲會唔會高分咗啊？ 唔係你問啊，你問啊，演你咁樣畫完圖，佢會唔會容易嚟咗咯？ 我唔會咯， 係唔會啊，都 係。係咯，真係嗱，所以你同你嘅對家就傾好啦，睇下點樣嘅資訊方便到佢啦。聽日再見， 拜拜。